叙利亚的附属部队假如不按时候撤，将会面临和土耳其进一步的武装冲突。俄罗斯国防部最新证实，俄军已经抵达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俄罗斯早前和土耳其达成共识，俄军和叙利亚部队将进入叙利亚和土耳其部分边境地区，协助附属部队后撤至到距离边境30公里以外的地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5点，升128点，成交金额1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5点，升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8跌个二，建设银行6.35升6仙，美团点评88.75系跌2.5。中国平安94.2升3毫，工商银行5.58升8仙，盈富基金27.6升1毫，友邦保险74.95升2.5。中国铁塔1.67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9，英镑10.132，瑞士法郎7.916，澳元5.376，加元5.997，新西兰元5.037，欧元8.733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67点，升142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3美元，卖出1,49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啦，一个钟头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咁只系黄大仙呢一段咧就慢车少少。咁另外新清水湾道咧落翻去坪石，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少少车龙啊，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窝打路道。咁另外咧，九龙湾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呢一段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来回。港铁方面啊，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在夜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由下午1点开始，只是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是全日暂停。至于轻铁方面，轻铁各路线今日全线正常行驶。香港西九龙站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高速铁路服务维持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罩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爸爸有秘密握住大家，仲激嬲咗妈妈。 乜细心？你究竟有乜嘢瞒住我啊？ 我系唔中意俾你知啊！我咁大个人，样样嘢都要同你解释，咁我咪好唔得闲？ 不得了，用你嘅超能力令佢讲出嚟。 吓、啊？想知爸爸有咩秘密，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你隻眼咁红嘅，冇事啊嘛？ 冇嘢嘅，戴咗大眼仔隐形眼镜啫，靓啊嘛！ 喺边度买噶？ 上网买嘅咯。 咁点得噶？配隐形眼镜应该揾专业视光师或者系眼科医生，仲要跟足步骤去佩戴同清洗，唔系就会伤害对眼噶啦。 咁严重嘅咩？ 梗系啦，而且有色镜嘅透氧度较低，引起角膜缺氧嘅风险更高噶。 咁啊，我都系除咗佢先啦。 徐建雄， 哎呀，私分啊！人哋洗紧车，你唔好咁吓人啊！你睇下，我射到隔篱嘅车湿晒啦。 诶、哎，洗车嘅嘢唔中富居有乜所谓啊？啊，不过如果爱情射错边唔中富居嘅话咧，咁啊麻烦啊！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因为我哋会讲下爱情嘅唔中富居。 你讲完未啫？快啲攞翻块干布帮人抹翻架车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阿宇喺直播室啊，早晨阿宇， 系啊， 我哋嘅 PA 啊，系啊， 我哋使唔使介绍埋佢今日嘅背景噶？早晨啊，有啲肚痛嘅阿宇咁样， 系啊，佢又病啊，个个都病啊，大家都小心啊，真系唔好病啊，呢排真系转天气咧，之前成日话好多人鼻敏感啦，跟住琴日有人唔知咧个肾定系边度又痛啦， 心肝脾肺肾啦。 阿宇都有唔舒服啊，所以第一样嘢咧就系唔好传染俾我。 唔 系，第二样嘢就大家小心。 唔系冇办法，我琴日嗰 啲内痛诶传染唔到噶， 传染唔到噶。同埋最紧要咩？我琴日其实验过噶啦，应该就系天道红颜啊。 即系咩啊？ 佢妒忌我红颜啊嘛。系啊， 我系咪要笑定我要俾反应？ 即系咩啊？死啦！咩啊？ 你点会红啊？你呢排黑到咁， 红颜啊！哎，好苦惨！阿宇又好惨啊，真系同佢哋倾偈系咪 啊？ 都系同阿宇倾偈算啦，真系 讲白啲啊，对住啊。 通常系话女士噶嘛呢四个字。 哎呀，讲个笑话原来咁辛苦嘅，我谂住讲下笑啫。 咁可能你个笑话唔好笑咧，吓笑啦，点啊你啊？哇，咁好笑，神咗流泪，点晒？ 你嘅开始唔系讲呢啲嘢 嘅，系当我冇讲过啦，真系系咯。我使唔使讲翻天道英才啊？天道英才太白啦嘛，讲下笑啫，天道红颜系咪先？ 我就好想知头先个笑话有几多听众笑咗， 系啦， 跟 住就笑咯，听埋你哋咁讲就仲。笑咩？ 咁最开心听下节目都系嘻嘻哈哈开心咁笑下啫。 最紧要你 最紧要我又乐观啦，系咪先？积极面对啦，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新生人士咁样咧，真系我冇事咁啊。不过我要忏悔啊。 咩啊？ 系啊，我琴日咧去咗消费啊。 哦，我唔使忏悔啊，我而家阿田讲完，我都出街喺度睇紧。 我就见到啊，我哋两个拍档一开节目咧，就第一时间瞄下自己手上面有啲咩可以买啦。 系啊， 哇！你即刻揾到佢嗰个 几多？ 我话我中意啊，明明我见紧你想要买咩嘅，因为阿田就见到啲广告，佢就话啊呢个都几啱，咁我就上网睇下睇下会唔会平啲啦。点知一睇就咦呢对鞋几啱，冇自己。 呢个人真系麻烦啫，你细 婆。我哋系好因为咧阿田有呢种转变嘅，因为以往咧佢抄报纸咧佢就话啊。 这个符文好得意喎，这个家族原来咁大盘人都已经走咗㗎啦。咪、原来呢个系佢个孙嚟咁样。而家咪好囉，佢唔睇符文啦，佢睇广告。 咪即系我咪 呢、对鞋原来都几啱我喎。嗱呢啲好笑。 哎呀系喎，今日连戏两下呢，我都一个咩 style 啊，生活品味嗰啲咁嘅几嘢。 好笑 㗎。跟住再揭呢已经又有一啲新衫。 系啊，因为点解琴日我会走去消费呢系有原因㗎，我发觉同公共利益有关嘅。咁话说呢，我就去柜员机度揿钱啦，仲要银包冇钱㗎嘛。一揿嘅时候我发觉哇，银行户口咁可观嘅。 吓、咁开心啊，你俾啲我啊。 对啦，其实嗰个可观呢只不过因为呢 喺澳门嚟嘅，咁我都讲翻个笑话先。 系咯，你太快啦，我本来都想话，哎呀，我觉得呢个好笑啊。咁我望一望呢，我本来都暗起咗一秒，我话咦，点解会天降横财嘅，唔通我发一大我唔知，跟住我再仔细諗一諗条数。 其实条数未过啫。 其实只不过係出粮呢，我好耐好耐都冇喺嗰度揿钱消费。 喔、跟住。真嘅呢、這个真真係呢排係使少咗钱嘅、其实。 见跟住我就好快諗一諗，梗係啦。嗱譬如以前呢，譬如我最多会消费呢，咁因为已经即係脱离咗呢买战衣嗰个年代好耐㗎嘛。咁、所以呢我諗呢几年呢，如果我话会有咩大笔，即係相对大筆嘅消費咧，真係嗰啲咧，出去食飯啊，無論同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即係嗰啲咧，係最大嚿噶。 會啊，你起碼你一家四口， 好耐冇出過去食飯。 啱啊。 咁所以我望住嗰嚿錢嘅時候咧，我好快就會覺得，哎呀，我嘅錢積咗喺度，話就話藏富於民，但其實 用咗嘅錢先係錢啊嘛。 唔係，係令到其他個經濟發達唔到啊嘛，刺激唔到佢哋嗰個經濟嘅循環。害苦咗几多打工仔啊！于是乎，我决定琴日刺激消费，促进市道， 披个袍出嚟啊，当超人啊，自己哇，我出嚟派钱啊咁。 系啦，就自己去咗，但系都系偷减价货嚟买，我就发觉 都系支持嘅一种，都系消费啱佢啊， 系啊系啊， 见底啊！我见到你个原先，我之前都谂住买， 系啊，我买咗个半价嘅波鞋， 系啊。 当我买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同自己讲，我话我有需要帮人。所以我要买鞋， 哇，好啊，香港嘅事， 美 化都好紧要， 真系离晒谱噶。 你唔觉得用呢个方法，你个人会即系高兴啲嘅咩？ 系啊，先俾手巾，福好波，真系离晒谱真系。 唔系，我谂佢呢个又唔好咁讲，有阵时你买咗嘢嘅话，你同你老公对咁样交代啫嘛。哎，人哋市道唔好啊，我都系求你要买多支摆个神坛度啫。你都系咁讲嘅系咪？我有做过， 咪咯，留啲钱喺自己度冇用噶。 系， 帮到人哋几好啊！即系嗱，佢个 sales 又收少少佣，系咪先？啊，铺头又 有 租交。 咁啊，而家 sales 其实仲 都有写名嘅， 不过起码就算去过有生意做到嘅话咧，间铺咧 keep 到嘅机会就会大啲咯。 咪虽然我都系过分嘅，因为开头我睇中咗咧第一对减价鞋嘅时候咧唔啱， 都想买， 唔系即系唔啱 size 支持咧嗰啲咧。咁佢就推介我第二啲鞋，全部正价咧，我就即刻话麻麻地啊，唔系 都好 cheap 嘅， 真系好 cheap。但系仲要 又冇咁讲，你又冇试过咩？嗱，我呢个真系我帮你，我有试过， 但系仲要 明明睇嗰阵时咧，哇，好似几靓喎！佢已经即刻走过嚟，咁咪扮嘢。我咁我试下啦，试嗰阵时一穿只手袖入去件衫，哇，五位数嘅，点都着埋先，系咪先？摆明冇钱买噶啦，着埋先，着到睇，我觉得好似 麻麻地， 短咗啲咯，诶，快啲走啦！ 系啊，跟住我都扮晒话，好似啊，几对都唔系好啱啊，跟住俾我瞄到有一对再减价咧， 系， 仲要扮多次嘢先，我就。啊！呢对都几好咁样，哦，原来都减价，哎呀，真系巧嘅啫。 系买啲嘢啫，咁多表情。 我哋自己即系市民咁样促进消费啦，你唔好觉得半价减咗价咧帮唔到手啊！你谂下，琴日政府为咗促进消费，佢。平过我买对鞋喎，大佬佢资助嗰个额，即系我哋琴日讲咗半日咧，即系嗰百二蚊咧，其实佢最尾咧都出咗炉嘅， 都仲系传言嚟嘅啫。跟住我哋节目完咗之后咧，佢就有呢个记者招待会咁样咧就出咗嚟讲啊，呢个好犀利噶，叫做推出呢个为期四个几月嘅旅行社现金鼓励计划， 好 正。其实同佢哋放风出嚟或者我哋琴日交代咧系有少少唔同嘅， 算唔算系奖学金啊？佢鼓励计划佢呢个系， 都鼓励嘅，鼓励旅行。社或者鼓励大家去旅行社度使啲钱咯， 系啊， 咁帮到旅行社业界嘅，你都知道旅游业系好吃力嘅， 系啊，咁啊来回嘅，即系有分有出同埋有入嘅，呢点真系好得意 嘅。出境嘅消费系，即系话我哋香港市民去报团， 系啦， 我一定要报团 系 咪？ 系啦， 唔系自由行。 件事系咁嘅，旅行社咧每接待一名入 境嘅入境過夜啊嚇，要過夜嘅旅客啦，或者係出境嘅旅客嘅話咧，分別咧就可以得到120蚊同埋100蚊嘅現金鼓勵嘅，即係出境係100，入境咧係120。 出境120，入境唔係入出境100蚊， 係咯， 入境就120蚊，係啦，係呢個數字嘅， 係 啦。所以第一時間啲人就話嚇唔係嘛，即係其實本地人嘅著數係少20蚊嘅喎。 又或者咁樣講啦，你都係 咁，你本身已經喺度㗎啦嘛，仲益你咩啫？咁咪梗係吸引其他人入嚟啦。 咁嗰廿蚊又唔係好大分別嘅，即係苦心自問。但係最大嘅分別對於我嚟講就係、是，原來係要 through 旅行社你先至旅行社嗱、 啊， 記住喺旅行社得到呢個優惠。而旅行社有冇將呢個價錢轉介？即係因為佢有多咗有資助啊嘛。咁但係會唔會將呢個嘅優惠咧擺翻落去我哋旅客上面咧？ 係 其實都未肯定嘅。 係冇錯。 咁但係肯定嘅一樣嘢就係幫到旅行社業界㗎啦。咁樣，因為最高咧 60000蚊係咪？ 係啦，最高咧每間旅行社嘅上限咧係60000蚊嘅。 因為八个名额咁、 啊、 样， 真系好多、啊。 唔系嘅，其实都咁唔系咁。对于做生意嘅朋友，多几万蚊都系多几万蚊、啊。 但 系 问题， 其实好似业界唔系咁谂噶。 梗系啦，唔系嗱，首先咧，大家要搞清楚，嗰六万蚊咧，唔系话咧，哦，你系开旅行社噶，我俾六万蚊你啊，唔系。 我知道 有客先有、啊。我琴日已经听到啲旅行社嗰啲人话。佢有客我就唔使愁啦，即係如果我係可以，譬如話佢等於成到團，因為佢每間旅行社等於有100人受惠啊嘛。如果佢成到團就成咗100人嚟，我使過你資助咩？我本身根本就營運得好好，之所以而家要人打救咧，係因為唔夠客啊嘛。咁所以佢呢點係好搞笑啊！嗰啲旅行社負責人咧，即係都講得好客氣，佢話其實如果我本身收到客嘅。就唔使攞呢嚿錢啦，係咪？我而家就係冇客，你先要幫我啫。但你幫我嘅前提就係我有客。 哦、 啊，呢、這個係咪即係太陽能電筒咧？有太陽。佢先會光，冇太陽嗰個絕對唔光嘅。 我自己啊，我開頭諗住咧，啊，我會唔會都可以舐到少少咧？即 係 因為係啦，唔關事，因為譬如我11月咧，我就有朋友有屋企人， 唔關事，佢團都得噶。 唔係，因為已經 book 咗嘅一啲嘢啊嘛。 冇啊冇啦，應該。 我開頭就諗住我有外國嘅屋企人咧，就11月會嚟香港探我，咁我就諗住啊，佢哋兩個嚟。 入境 如果入境嗰陣時，每人俾張紅底你咁樣嘅話咧，即係我估，如果作為嗰個旅客，都有一個幾 welcome 嘅感覺。 佢都唔係太俾人， 但係我開頭以為 係啦， 好啦，跟住我11月底會放假，我就諗啊，咁我出境嗰陣時，你因為 book 咗 又派翻張100蚊俾你， 會唔會有一封利是仔咁樣咧？即係感覺好似幾好，呢啲係冇出現嘅。 係啊，嗱，佢而家咧，如果你好正面啲，可能你話喂，你哋唔好咁樣潑冷水啦。佢正面啲，因為政府嘅講法咧，就好似人哋 sales 嗰啲咁樣啊，即係好似頭先我買鞋咁樣。嗱，阿祖，而家咧你每 sell 對鞋，如果中嘅話咧，有120蚊。加多个佣俾你， 即 系 有佣咁。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将佢呢个概念咧，就唔好话咩资唔资助，佢又话嗱，你勤力啲， 咁你积极啲啦。 系啦，你 sell 到个客嚟买鞋嘅，加你120蚊，每一个客都有120蚊嘅，除咗现成嗰啲之外，咁佢就希望鼓励你咧，你直情啊，去到筲箕湾嗰度都拉个客嚟到大屿山嗰度买鞋咁就系、是。咁嗱呢个概念，即系有冇可能鼓励到啲旅行社就话哇？如果我可以拉到个客咧，可以喺政府度攞到120蚊，等我再落力啲先。 咁但系原来， 佢而家其实系用呢个方向噶， 即系意思都系话，诶，市民你唔使谂啦，因为你报团都唔会减到个120蚊，因为都系益咗嗰个旅行社，系咪咁？ 你谂下，如果市民报团减咗120蚊嘅， 即系冇意思， 咁旅行社就冇着数啦。唔系嗱，但系咁， 诶，但系唔系噶， 系啦， 佢都有生意做到。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用政府嗰120蚊，嗱，其实最正路咧，我哋如果真系当自己系旅行社老细咧、 okay ， 其实你斋代嗰120蚊咧，真系杯水。车身嘅啫，反而系咧，如果你能够勾到个客嚟报你个团咧，肯定多过120蚊噶嘛， 系咪？我会咁样，如果系嗰个旅行社咧，嗱，政府而家推出咧，每人减百二， 每人减百二， 旅行社唔系你唔系，喂，唔好咁样啦。 咁又真系要过夜先至得噶， 咁样要啊，因为啲报团啊，政府减百二，旅行社都减百二，咁样招来咁样。是不是叫 我呢不是那 可以不是即是减百二咯。 我作为老师都 好啦。冇。 唔係佢，即係佢想 你想咁樣， 想 我都得。 如果我係嗰個老細嘅話咧，我亦都要睇翻自己公司盤數。唔係我做得成一單生意，可能有陣時啲過夜團其實佢嗰個團費可能都係349嘅啫。啲荔枝團嗰啲，你再減埋嘅話，佢真係冇肉食嘅喎。咁佢做嚟都係白做嘅。 唔係嗱，三個數字嚟嘅，349啦，當荔枝團349啦，減百二，譬如250蚊啦，同埋零， 係 你冇人嚟就零嘅咯。你有人嚟就250， 但你記住，你做咗250蚊嘅生意，唔代表你賺250蚊，可 能 佢有成本噶嘛。 30蚊都好唔好啊？ 系啊， 可能咁谂咯。但系做大生意就唔系谂30蚊噶啦，李英。 咁如果我哋调翻转话，佢有客冇客都资助你100蚊或者120蚊，又会唔会觉得太过分咧？ 即系如果要令到佢渡过燃眉之急嘅话， 咁、哦、其实都系即系嗰啲咩什么中小企嘅嗰啲帮助嗰啲咯，变咗会变咗， 因为佢每间最多都系60,000蚊。嗱、你谂下，如果60,000蚊嘅话，可能系够出三个人嘅人工一个月，即系可能系呢个数字嘅啫。咁帮唔帮到？但系你要做到咁多生意，攞到咁多个100蚊或者120蚊， 跟住可能手续上面唔知有冇手续费， 系啦，可能都唔知啊。所以但系点都好过冇嘅，因为。我見到橫掂都差唔多時間咯，講埋即係另外一個業界咧，即係就係酒吧業界啊。暫時咧，佢哋咧就未得到咧，就係嗰啲嘅政府 冇乜資助俾佢。 未有啊，但係佢哋咧就自己自嚟， 啊、 即係佢自己做一啲、 啊這個。 即係我覺得有嗱，我兩 即係佢除咗 Ladies Night 之外，而家就會 有。 桂花天啦， 或者咁樣嘅，因為佢話咧，即係自從呢幾個月嘅運動之後啦，好多喺商業區嘅酒吧生意咧跌咗起碼40%，咁業界咧已經蝕到入獄啦，所以咧嚟緊本身係一個佢哋每一年可能係喂。做到多生意嘅節日就係呢個萬聖節，佢哋而家推出四招自救啊，包括就有，你睇下幫唔幫到手啦、 啊。我覺得 OK 嗱、啊，我覺得其中一個， 聽 我去飲嘅話，我一定唔會做第一樣嘢咯，即係我要出去飲酒啊！我講， 即係你蒙住面入去嘅會有伴㗎、 啊 okay。即係我著到好型，我要去嗰晚去 party 嘅時候，我就未必會選擇啦。但係佢會咁做 啊， 提供免費穿梭巴士， 係咯，唔係幾好咩 ？OK 啊，你飲酒嘛， 係啊，因為都唔建議大家飲酒就， 因為你哋兩個。真系唔系喜爱嘢， 唔系唔 系， 同埋因为佢冇咗 的士嗰下，你只鞋几多钱啊？你搭住架大巴 穿梭 到间酒吧， 好型噶！ 穿梭巴真系好型，即系穿巴啫，好简单，简称嚟讲。同我住大美督翻大澳嗰阵时有咩？有咩？即系我嗱，我觉得唔型嘅，我觉得真系去饮酒嗰啲朋友未必会搭穿梭巴。 分开两格， 系 有着落嗰啲自己 call 的士，食白果嗰啲梗系搭穿梭巴士啦。 如果你搭穿梭巴士去到酒，你嗰晚食硬白果啊！ 傻豬嚟嘅，你可以搭穿梭巴士自己行條馬路過對面噶嘛？ 個穿梭巴士梗係 啫。 人哋提供嘅，咁梗係個係人哋酒吧門口落啦， 即係走嗰陣時啦。 即係我哋咁啊，強烈建議啦， 其實即係等於發財吧啫嘛。 我哋三個 年紀 大 主 過嚟哥哥度，過嚟哥哥度快啲。你有個男仔著到好型，但係佢落呢個免費穿梭巴士去間酒吧，你嗰晚想唔想同佢傾偈 ？No， no 啊，聽唔聽到啊？ 咁你又點知佢坐穿梭巴士嚟咧？又個個有個 穿梭巴士仲唔係喺個酒吧門口落咩？過三條街啊咁樣。 所以強烈建議咧，如果 佢坐穿梭巴士，但嗰、那個都係吳彥祖嚟嘅， 得唔得啊？ 彭于晏， 唔係黃耀祖， 落的士嗰下型咁多， 計啦，我都係 落的士啊， 係啊， 係啊， 姜濤落巴士 係。驾驶嘅问题啊嘛， 驾驶嘅问题， 而家咪咯， 我讲埋先，跟住大家评论啊，跟住仲有咧呢个化妆服务，因为万圣节啊嘛，嗱，我觉得呢个可能可以帮到嘅咁样， 但可唔可以有落妆服务啊？专帮女人落妆，因为我哋要检查清楚， 临走嘅时候啊， 嗱，另外都仲有一啲咧，就系部分酒吧嘅啤酒啦、红酒啦，或者系小食咧，去到呢个半价嘅优惠嘅，万圣节嘅时候咧，酒吧嘅消费单据咧可以到一个应用程式去换取礼品。這個、呢个咧即系对一啲嘅酒吧业嘅朋友们啊，就希望咧喺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咧，旺角、尖沙咀、铜锣湾等等酒吧嘅附近咧就尝试推出啊类似嘅优惠咁样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就。吸引到大家， 喂啊！佢啊要消費滿300蚊先可以有個穿梭 巴士 坐㗎。 喂，阿魚又抵咗好多咯， 你諗 嗰個酒客起碼消費咗三嚿水， 成件事真係唔係幾型㗎？ 型㗎，好過你咩車都冇啊！ 但你 行街 時候， 我寧願用11號啊，我兩隻腳行去門口都可以，哇咁樣好型咁入場啊！阿雨點 都係用翻我條橋，快啲落去消費，跟住仲要同你身邊嗰人講，我運咗夠香港咋。有佢张学友啊，唔系黄耀祖啊，系张学友啊，想劈酒啊！背后说不三不四，就是你搏到最尾，佢结果攞多过你，未话你惊不惊喜？自问说你记你哩，女士却不多看你，事实你最爱阿美，佢却偏偏爱你四，要问句。你喜欢的不一定喜欢你，你不想死，咁我会选到你。世间得失 晒中西子记，二十个小考大考，二十次透不过气。就是你四向屋企，样样也始终要你，伴伴侣倾倾心声，句句都顶翻过你，最后也只得服气。想得到的不一定益到你，想享清福也需要多争气，过天想帮也要看看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于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观塘社区中心视察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推行情况，并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陈肇始表示，希望今次接种能够带起起头的作用，特别是鼓励50至64岁人士接种疫苗。他指出，今季的外展疫苗先导计划已经向上发，并加强计划覆盖范围，超过全港总数六成半的小学、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已经报名参加。今年更加会以先导计划形式在21间学校试用喷鼻式减缓疫苗。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为应对流感高峰期，医管局今年提早准备，包括准备多500张病床，并预先拨款7亿到各个联网购买适当的仪器，并会聘请更多兼职人手。政府向旅行社提供现金资助上限60,000元。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有关津贴金额有助业界保就业，但要令业界恢复是仍然要依靠社会恢复秩序。他又说，不少旅客都担心香港局势是否安全，现时全港旅游业界都面对很大财政压力，认为推出相关津贴反映政府有聆听业界的声音。经济学者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认为，资助旅游业界的措施是杯水车薪，而且受助金额取决于报团人数，但现时的问题是本身客源不足。他认为最直接的方式是向旅行社发放资助，同时需要考虑是否资助饮食业和零售业。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上个月在区域法院被判监9个月，上诉庭今日处理他的保释申请。满头白发的冯永业身穿浅蓝色恤衫、灰色西裤，坐在犯人栏，他的太太、政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冯成淑仪亦都有到庭。冯永业被指在2004年买入西半山雍景台单位的时候，收取商人陈婉玉51万，其后处理陈婉玉任职董事的航空公司及直升机公司相关政策而未有向政府申报。八月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后，已经被还押。北韓指責美國繼續對平壤採取敵意政策，認為美方應該在年底前作出明智的行動。北韓外務省顧問金貴冠發聲明表示，領袖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擁有特殊關係，又指年底是金正恩提出期限，美國應該在限期前提出雙方同意的協議，以解決外交問題。兩國今個月較早前在瑞典恢復就核問題的工作層面討論，但最終未有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20点，升153点，成交金额22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5点，升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 恒生控股300嘅19.2跌8毫，盈富基金27.6毫半升毫半，建设银行6.38升9仙，美团点评88.8跌2毫，中国平安94.3毫半升4毫半，工商银行5.61升毫1，中金公司14.64升毫2，友邦保险74.7毫半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9，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9，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69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7美元，卖出1,49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彩虹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公主道桥底啦。咁洗衣街去翻亚街路街方向咧，都系挤塞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啦，同埋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正话一落到街，好似有人跟踪住我咁啊！我见到有两个外星人喺飞碟降落嚟，拎住支镭射枪，我好惊，咪转身走咯。点知？点知扎醒咗啊！原来我瞌着咗，所以嚟迟咗咯。 发梦同创作真系好有关系噶！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畅谈弗洛伊德同荣格两大心理学家，睇下佢哋对梦嘅研究影响后世文学创作有几深远。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放咗假都两个几礼拜嘅时候，好耐都冇祝福佢啊，希望佢点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重要事情讲第三次，祝你身体健康。唔知道你琴日痛啲乜嘢，但系都希望你快啲好翻啊，因为你即将都要放下假，希望你呢个假期可以令到你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唔会有啲咩问题啊。譬如啲有病，快啲睇医生啊！曾志豪， 首先多谢拍档嘅祝福，同埋我强烈建议咧，桂花田可以除咗开百无禁忌，大家大利之外咧，可以加添一个新环节，叫做风骚祈福党。是由他们主理，我相信在这个祈福的事业之下一定会蒸蒸日上的。如果你可以每一次祈完福都给个 coupon 我就更加好了。多谢今天就会精神爽利的，因为我感染了黄耀祖的那个陋习，就是购物能医百病，买了半价的鞋，心情真的很开朗啊。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下点样睇新闻。同一单新闻，如果你睇唔同嘅报纸，或者嗰啲报道嘅话咧，原来会有唔同嘅故事俾你见到嘅噃。嗱，首先咧，我见到有一篇嘅即系简讯咧，好简单，好简单嘅啫。嗱，你听下咯。个主题都系讲紧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系啊，原来唔经唔觉咧，呢一个国家级嘅工程咧，已经系一年噶啦，耶、yeah, ！切蛋糕先 ，Happy Birthday！ 好啦，呢一年里边咧，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嗱，我哋先睇一睇以下嘅报道先吓。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大桥嘅客流量咧已经超过1400万人次，收费站嘅车流咧150万嘅车次。然后就话俾你听咧，大桥开通唔够两个礼拜咧，嗰啲口岸咧突破咗呢个客流量咧，已经系50000人次啦。单日客流量咧，甚至乎创咗一个11.3万人次嘅最高纪录。句号嗱，睇完之后有咩感受先？耶、yeah, ，正咯！因为佢话俾你听，系啦，我哋而家好似当上新闻学堂咁样咧，咪好开心咯！我哋见到咧大桥开通一周年咧，就已经录得呢一个客流量超过1400万人次，好劲、哦！车流量咧都唔少啊，有150万人次啊，耶、yeah! ！好啦，咁够唔够咧？知唔知道呢个新闻仲可以有啲咩补充咧？睇落去唔觉有啲咩问题？好啦，我哋再听一下第二个新闻咯，都系讲紧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大桥的车流量就达到144万，平均就每日4115架次。不过原来在2008年政府为大桥撰写的研究报告就估计车流量每日最少9200架次，最多是14000次。换言之，今日在一周年之后，这个车的流量连当日估计的最低数目都不够，得一半啫。嗱，系咪争好远啊？两单新闻咧，你用咗唔同嘅角度咧，同埋引述咗唔同嘅资料咧，你完全系得到两个画面啊！如果你要将佢哋组合起嚟嘅话咧，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系、是、原来港珠澳大桥通行咗一年之后咧，客流量是好多嘅，因为有超过1400万人次。不过与此同时，原来个车流量呢 ,sorry, 是不似预期，仲要是不似预期得好交关，比预期少足足一半再有多。嗱，咁你就可以自己去判断啦，究竟呢一条桥呢是成功咗啊定是失败咗㗎。嗱，呢个真系好客观嘅，亦都可以引证咗咧，点解我成日都叫大家咧睇报纸咧，或者睇报道咧睇多两份，因为如果你净系睇头先豪仔讲嘅第一个新闻咧，你系其实唔知道究竟呢条桥系好定唔好嘅，你净系知道话好多人，1400万人次，150万车次，代表啲咩咧？睇埋第二单新闻，佢就帮你揾埋原来当日嘅估计数量系几多咧，你就知道原来有啲警棍嘅。嗱，其实仲有第三个数字咧，你要再勤力啲去揾嘅，就系咩咧？原来咧，即系通车咧，喺头半年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数字做出嚟咧，就系话几个嘅客运码头啊，譬如尖沙咀啊、屯门啊嗰啲咧，海路嘅入境人数咧，原来系跌咗嘅。咁但系出境咧，用车嘅出境人数咧系多咗嘅。咁其实即系代表咩咧？即系话咧个饼冇大到，只不过咧都系咁多人就出境啦，只不过大家就由水路就转咗陆路。咁同当日话起条桥，希望更加方便大家，甚至乎会刺激更多人翻去内地或者两地去消费咧，可能又达唔到，因为其实旧饼冇多到，只不过系由左边就转去右边啫。嗱，唔紧要嘅，点判断交俾你啦。不过我嘅重点就系记住啦，下次睇新闻睇多两份，有一个畅通嘅资讯咧，你先睇到成条桥，而唔会净系睇到一忽仔噶。风头火势，虽然圣诞仲未到，但系刚才呢位拍档喺咪后已经好似一个圣诞老人咁样，不停喺度，哦哦哦，你要唔要礼物啊？哎呀，唔好意思，你条腰唔够瘦啊，太过分啦！莫非佢想用呢个方法嚟激励我哋减肥？我哋有请黄耀，哦哦哦哦。 多謝多謝，我的名字越嚟越長，我幾開心啊！又呵呵呵呵，同埋咧，其實我真係準備緊聖誕節啦。琴日咧，即係唔小心網購嘅時候咧，我買緊啲聖誕裝飾，準備擺個聖誕樹度啦。 你唔買埋新年 啊？因為外國嘅網站咧比較少有農曆新年， 元旦都得嘅，可以買出年復活節啦。 唉，都係刺激一下消費啦，係咪？ 係幫到大家， 同埋令到自己又其實即係壓力大，使少少錢負擔得起嘅話咧，都會令自己開心嘅。阿祖就话使少少钱会令自己开心，不过咧可能喺内地嘅明星咧真系好头痕啊！点解咧？我今日睇埋呢一个，我哋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噶啦，佢哋好多唔同嘅剧集啊、综艺节目啊，好多时都有几多嘅限制嘅。但系呢个限制咧就系唔知几时咧突然之间嘣一声出咗嚟嘅，明明大家就好中意睇嗰啲古装剧啊、嗰啲宫廷戏啦，嘣一声就话 no no no 唔准拍，你就算拍咗嘅话咧，我哋唔俾你出街咁样。最新出嘅咧。又有一个新嘅限制喎，嗱，唔知呢一个咧系咪真系会成事嘅？不过咧喺呢个，我哋要讲一讲佢哋个名嘅，佢哋呢个部门叫做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重复一次，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啊，佢咧就喺微博嗰度咧就发咗个贴文，呢个贴文咧净系嗰个字咧我都觉得几劲嘅。为了让你喜欢娘炮，你喜欢。你知道美国中情局多努力嘛？咁样嗱，首先要解说嘅咩叫娘炮咧？佢哋就系话咧，其实呢一个嘅研究中心啊，就好努力啊，话嗰啲咧男明星有阵时咧就太过女性化，但系就讲到啊呢一件事咧系同美国中情局咧系有关系嘅。嗱，咁啊讲解下系乜嘢啦？因为呢一个文章里面就讲到咧，东南亚嘅男明星啊都有呢个女性化嘅问题出现，其实系源自于美国。系，佢话嗱，佢咁讲嘅，源自于美国系想削弱佢哋其他国家嗰个进攻性啊，嗰个进攻性讲紧就系个男性就女性化冇咁 man 啊嘛，系咪？咁咪就话咧，日本咧就建立咗嗰个 Johnny 事务所咧，其实咧佢哋嗰个事务所嗰位嘅朋友创立嗰位朋友咧，阿喜多郎先生啊，本身都喺美国嗰度成长嘅，所以咧就话美国系刻意利用女性化嘅男偶像文化，令到日本嘅进攻性同埋革命性咧就减少。少嘅，仲话一旦娘炮即系呢一个男星女性化成为咗社会崇尚嘅主流之后咧，就系会吞噬咗呢个民族嘅血性嘅。哇，讲到好严重啊！但系讲到咁严重，究竟对于内地嘅男明星有冇一啲直接嘅影响咧？因为其实类似嘅文章咧喺旧年嘅九月开始咧已经有流传噶啦，不过今次咧就讲到明啊吓，甚至有一啲嘅明星都被开咗名嘅，包括咧就有知名度性啊，有呢个内地嘅男星咧就呢个蔡徐坤，仲有阿范冰冰个细佬阿范丞丞之类嘅内地艺人咧，都话佢哋嘅流量被人哋就称做流量鲜肉。娘炮咁样嘅，咁啊就话咧，之前已经讲过啦，男星就唔可以戴耳环，即系呢啲都已经出咗噶啦。咁啊，究竟呢一个限娘令咧，系咪真系会出现咧？男星嘅女性化嘅情况，其实我哋有阵时都会见到，哇，佢啲皮肤靓到咁嘅，白雪雪到咁嘅咁样。但系而家国家咧，好似有少少嘅谂法啦，就系话有问题，有问题啊！啊，不过我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谂下，其实嚟紧嗰啲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啊。内地方面其实仲有啲咩可以有得睇嘅咧？好似咩都有好多限制咁样啊吓！ 咁你同我咪一定冇问题咯？ 冇问题啊，好难衰第二啲啫， 好难有呢啲粮噶嘛？ 你估我哋两个要翻大陆发展衰咩啦？ 哦，身高问题， 我身高一定衰啊咁。风头火势嗱，呢一个咧，呢个就算内地即系有呢个限娘令咧，影响唔到佢。佢系娘娘个娘啊嘛，但系佢系要两边都好凉嗰个娘，因为佢好怕热噶。佢系桂花田。 但如果你读第二个音咧，可能就限咗佢啦。 娘娘系啊，娘娘娘，跟住读三秒有啊 ，OK？ 我唔加入意见啦。 嗱，而家咧喺晚上喺屋企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停用手机嘅时间俾自己，又或者屋企人咧？嗱，例如一家几口有小朋友咧，应该就会有用手机嘅时限，因为佢哋细个啊嘛。咁爸爸妈妈咧吓，系啦，有冇发现自己而家真系咧机不离手到一个点啊？去喺屋企嘅时候咧，都攞住个手机入房啊，去厕所啊，去厨房啊，去边你都要带住。 佢咧嚇，但係其實你喺屋企嘅啫，好似咧一放低咧就唔得咁樣，嗯，情況好似有啲幾嚴重啊，但係點解會咁嘅咧？唉，咪係究竟係自己上咗癮啦，還是工作令到你喺屋企都要機不離手咧？嗱，相信咧有好多打工仔咧都真係冇辦法咧唔緊貼個電話，尤其是係即係有啲好多個行業都需要嘅。咁啊，我覺得咧保險從業員咧，佢哋都就算係放假去旅行咧，只要佢哋有客人有問題 call 佢，佢都要盡量有時間就即刻覆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都怕得失咗客嚇。除咗咁咧，其實我哋都係嘅，即係我哋去到有時到夜晚都要覆一啲信息啊，俾同事啊，又或者係工作上面。除了这样，现在做老师呢 都会出现这些情况，随时随地都要复学生又或者家长的信息的。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呢，知道老师的电话，其实已经觉得我知道老师的电话挺厉害的，还会呢不说给其他同学知道，因为即你觉得这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你尊贵的同学才有他的电话，重要就是不是去到问题解决不到的时候呢，都不敢立乱打电话给老师。老师啊，因为咧个电话唔可以立乱打噶嘛，但系而家就唔同啦。啲老师咧个电话咧系真系啊，电话号码除咗学生要知之外咧，嗰啲家长都有时会要求，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啊？有啲咩事可以随时揾你啊？咁系啦，呢、這个要求咧，其实啊，我唔知啲老师会点样会想定唔想啊？定系觉得啊都冇所谓啊？定系都有啲，譬如俾咗电话佢哋都好，会唔会有啲要求咧？就话哎呀。可唔可以？如果夜晚唔知过几点之后咧，就我哋你就唔好玩我。如果系咧，搵咧都系之前咧咁。嗱喺台湾咧有个教育部咧就话啦，佢嘅研究会咧就委托全盟制定咧教师工作守则。佢话虽然咧就唔系好有强制力嘅参考标准嘅，不过咧如果一旦咧你系成为老师嘅，就要必须遵守。咁佢哋话啦，佢哋嘅中小学老师咧就嚟紧啊，唔可以拒绝留联络电话俾家长，亦都唔可以喺呢个星期一至五嘅晚上10点前拒接家长电话，即系话言下之意，你放咗工系啊，如果有同学或者家长嘅话咧，嗱，第一你一定要俾你嘅手提电话联络电话咧俾家长啦，第二星期一至五嘅晚上十点前咧，如果佢哋有事要找你的，你都要接他的电话的、哦。吓乜？我唔系放咗工噶啦咩？我放咗工都要，点解都要听嗰个电话？其实老师嘅工作繁诶，即系个工作范围咧，已经好繁忙，好繁忙噶啦。晚上仲要接埋家长电话，仲要系十点前。咁我自己工作嘅私人时间，我哋家庭时间咁点啊？系我知道，即系吓，可能学生有特殊需要啊，家长有啲咩？咁可唔可以透过我哋可以睇咗啊？觉得。第二朝先覆嘅时候得唔得咧？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可以随时攞嗰条守则嚟去投诉个老师话，佢琴日咧我覆 call 咗佢，但系佢冇覆我，校长我投诉老师，喂咁就会加重老师咧嗰个叫做压力噶啦。我觉得系咪每个人都要俾翻啲空间佢咧？老师其实已经朝早8点翻学，但系去到佢嘅工作时间，去到夜晚10点前都仲要去覆学生或者家长嘅信息嘅时候。好似唔係幾人道啊，如果各位老師你有啲咁嘅壓力嘅時候，不妨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咪真係而家去到24小時都要覆學生或者家長嘅電話咧？希望大家都俾老師休息時間，第二朝先可以教到你嘅學生噶嘛。 你與我這晚分手， 益信深深上头。风骚正安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好，想问下大家啦，帮重型车辆换胎之前，点样先会有好结局？ 一定要帮个轮胎彻底放晒啲气。 答得好，咁究竟有啲咩安全装置换胎嘅时候先至会有好结局？ 就系安全笼同埋安全架，就算有意外都有一个好结局。 最好嘅结局就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由佢哋。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哋系 Pandora。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有他 Bernice， 有没有试过有些阶段是不开心的呢？ 那当然有啦。 嗯， 我 相信多不多啊？ 不多，但是 一次就够了，是不是？还想怎样啊，黄耀祖这样是吧？ 究竟有些什么令到廖碧仪觉得不开心的呢？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的寻找快乐的人。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点解阿祖你每次寻找快乐的人呢 是 都是迎男索女咁样嘅，即系啲女嘉宾啊越嚟越就真系系咯。 诶，嚟紧三集嘅女嘉宾都系好靓个， 系啊， 唔同年代嘅靓， 系啊，同埋佢好难得佢影到同廖碧仪嗰张相咧，唔觉高度争好远， 因为一个坐喺度，一个企喺度， 唔知点解佢个技巧好好真系， 差啲令到我讲 失手啊，系喎，系咯，即系佢摆上个面书度嘅时候，我见到唔。即系争好远啫喎！ 咩啊？我同 Bernice 差唔多高嘅， 系咯，错过嚟噶嘛。 其实我唔系真系咁矮噶，我都有五尺六噶。 唔系，我意思原来 女仔五尺六算都几高啦。 原来廖碧仪都唔算太高咁样。 哦，系原来咁啊！但系喺电视剧里面睇到好高 喎。系啊系啊。 Bernice 有冇高过我？就唔算差唔多啦，我会咁讲啦。 系啊。 今日咧，我哋一阵间十一点半之后嘅《寻找快乐的人》咧，有 Bernice 廖碧仪嘅，咁佢由佢跑马拉松啦，佢啱啱跑完个马拉松，佢走咗。嘅生意啦，當時佢喺大台做嘅生活是如何啦，到而家咧就周圍跑嚟跑去，再加埋佢，我當中有講到咧，佢過嘅一啲非人生活嘅，因為佢而家咧係每一個禮拜有三日喺香港，有四日喺加拿大。 哇！ 可能我講錯嘅，即係調翻轉。 佢啲非人理數可唔可以過户俾我哋？ 係啦，我覺得肯定佢 好犀利， 真係人都癲嘅。即係我話喂，呢個唔係人過嘅生活嚟嘅喎，但係點解佢要咁做咧？因為咧， 空姐咁樣好似 係啊，空姐咁樣就係佢想圓翻一個自己咧。当年因为就选美未完成完佢个大学嘅学位课程， 哦， 所以佢就觉得而家系时候啊，佢觉得想做翻。咁究竟佢点解咁辛苦都要读翻呢一个嘅大学课程咧？咁所以一阵间留意住我哋嘅访问啦，我会同大家。 其实你应该介绍佢俾阿田识， 点解？ 因为佢就可以帮阿田完成嗰个选美嘅梦啦。 你真系有谂过去选美噶？唔系 话 佢话佢阿妈睇过， 选手指算啦，我话选脚趾啦咁。 阿婆 系咯，你阿婆话， 阿婆话唔好再食咁。多，如果唔系选唔到香港小姐。 如果你选到，你就系寻找快乐的人噶啦。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0点，升94点，成交金额2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4点，跌2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7.2，跌2.8；建设银行6.38，升9仙；盈富基金27.6，升1毫；美团点评88蚊，跌1蚊；中国平安94.05，升0.5；工商银行5.6，升1毫；中国银行3.24，升6仙；小米集团8.99，冇起跌；友邦保险74.75，升5仙；招商银行37.75，升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8，英镑10.127，瑞士法郎7.918，澳元5.368，新西兰元加元系5.996，新西兰元5.024，欧元8.7302，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69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67美元，卖出1,49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咁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弥敦道咧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港铁方面嘅消息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咧由晏昼1点开始，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嘅来回服务，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系全日暂停。轻铁方面，各路线咧今日全线正常行驶，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暂时关闭，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呢？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嘅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可能要写5-6封嘅情书， 但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扮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拣下歌讲下故事噶。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我代表四大界别香港嘅市民、街坊、大众、邻居，正式任命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成为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 好嘢！ 我承诺唔理3721、365日， 我哋都会竭尽所能服务社群。 最紧要系修补裂痕、皱纹、鱼尾纹、橙皮纹、妊娠纹、腋线纹、郑修纹。 姑娘啊，够钟啦，带佢去晒太阳啦！ 嚟啊！ 我由头数多一次， 吓、啊、 橙皮 纹。我够钟听风骚快活人啦。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哎呀，麻烦你讲个天气先啦。 哎呀，27度气温，相对湿度63%。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两位啊，你哋有冇谂过咧去进修读书噶？ 有， 系咪啊？ 冇错。 谂过读乜嘢啊，豪仔？ 我谂住系读考古。 考古，你讲真嘅。 系啊，因为其实平时做节目嘅时候。都面对啲年资比较深嘅同事， 系 我好想挖掘佢哋背后鲜为人知嘅一面。 佢都几坦荡荡噶咯，咩都讲晒出嚟噶咯。 唔系有啲 考古， 系啦，佢特别系尖东嗰一 part， 我哋都好了解噶。 系啦，系啦， 唔系我有认真噶。嗰阵时系啊，考古。不过咧，嗰阵时我有研究过咧，原来就冇一个就咁叫考古嘅。咁、 哦、 如果譬如话，我记得嗰阵时喺中大，佢有个。佢應該係叫做類似嗰啲唔知咩人類學之類嗰啲咁樣咧，咁佢就會有埋嗰啲田野考察啊嗰啲。不過我見到個學費又放棄咗咯。 OK， 好貴啊！嗰陣時正、哎、即係起碼都真係又要幾萬蚊幾萬蚊咁樣。 而家有咩？政府有啲叫做 一啲叫做 資助 課程啦，譬如俾而家呢啲 得㗎，我呢啲唔屬於嗰啲㗎，好似係 係啊 唔屬於㗎。 哦 ，OK， 冇辦法啦。咁你而家大把錢啦， 我大把錢，我要有好多地方要睇醫生啊嘛， 睇醫生真 係 慘， 唔係咯， 咁你冇咁 多啦，我要先考夠咗股票。先至有錢可以去考嗰啲考古 ，OK， 冇計啊，真係。 咁阿田咧，你話你都有諗過喎，係咪？ 我想去學插花。 你想去插花？ 係。 哦。 去整即係從即係嗰個花啦，即係總之係啦花嘅。 點解唔試下插頭先咧？你個頭更加需要你。 諗住 係咪啊？ 學咗之後諗住插對花喺個頭度噶嘛？ 你先插到個頭，即係譬如話加個髮簪嘛， 係 啦，整理下先啦。 因為基因遺傳。 插花啫， 好似我媽冇人發 啦。嗱， 咁樣賴我媽啫。 嗱，豪仔就話嗰個價錢貴啊，令到佢咧就即係即係褪咗一個態啦。咁你咧？ 我冇噶。 冇，即係不過未 佢冇啊，冇價錢啊，佢冇錢啊，直情 唔係啊，都有OK 嘅，學習翻應該唔好貴嘅啫。咁但問題係即係點樣去揾一個啱數嘅人咯，即係個老師啊。 Kitty 好似有學過，你問佢 Kitty 咩都學嘅。 啊，係啊， 好似有 Kitty 係咪？ 係啊，我都會。 但係 Kitty 最叻嘅插花係一台花喎， 佢想啫，我唔會得到㗎。 咪咯， 你阿豪仔你咁認真答我，我搞到我自己有少少 Sam 虛啊。但係如果你話價錢貴，贵嘅话咧，喺淘宝有课程可以，即系佢耐唔先咩都有得卖噶嘛，喺课程都有得 sell。我见到呢一个咧，我睇完之后咧，首先第一样嘢价钱平， 系 五个半啫， 系五个半， 五个半 系啦。 其实我可以贵啲嘅，十蚊我俾得起嘅， 嗱 十蚊啦， 我好啲，十蚊。 如果我俾多啲錢可以學到呢一樣嘢嘅話咧，我又唔介意。 我唔明喎，五個半點解係一個咩嚟？ 而有人買，究竟佢學乜嘢咧？ 佢係咪咁樣喺網上面去教授啊？即係譬如咧，如果你想知道啲嘢， 好多都係上網教授噶嘛，係咪？ 即係譬如你想知道我嗰個巧妙。你入五個半俾我，跟住咧我就可以同你開通啦。咁跟住我就去教你嗰樣嘢咁樣啊。 嚇嗱，類似。不過咧，我估啊嚇，當去到五個半同埋呢一個議題嘅課程咧，假嘅機會都好大。或者佢唔係假，佢照樣可以俾到個課程個教案你啊各樣嘢。但係 兩性課程。 唔系两性课程， 单性啫。 你向灵性嗰边度出发？ 灵性啊，心灵富足。 哇！ 你冷静啲， 心灵富足、啊， 爱国主义。 唔系。 我教你点祈祷啊？ 唔系，系啦，佢个名好长嘅，我读俾大家听。 咁啊，好难估啦，咁样。 系啦，佢叫做30日学会灵魂出体，元神修炼法，元神出窍修真功。嚟多次，元神出窍修真功法修炼课程秘籍， 等等， 好长噶个名， 即系元神出窍啦， 简称冇错，简单嚟讲就系教你灵魂出窍。 哦，其实好多阿妈都见个仔都系咁噶啦， 老师都 见唔少啦，好易啫，真系 呢啲嘢使乜教啊？我真系坤人噶呢个， 系咯， 我都唔想俾人教， 坤哥都走出嚟要帮佢 先。我想话五个半系一日啊，咁即系要俾足30日啊？ 唔系 一个课程噶啦。 佢总共有两个课程嘅，价钱非常之便宜，一个咧就13.8嘅人民币，一个咧就更加便宜4.99人民币咧就有得上啦， 好似买个股票咁样。 嗱，佢 税股 嗱，首先其实一听大家都知道，即系我就觉得一定假噶啦，即系边即系灵魂出窍，你信唔信有得，即 系 有冇呢一样嘢都依个个问题啦。仲系用一个咁平咁就教咗你，但系当中嘅课程佢又讲到自己好坚噶， 即系佢系咪有晒嗰啲名目咧，会写咗俾你听第一堂教咩咁样？ 因为佢个课程总共系分12部分嘅， 抵啦，五个半上12部分。 即系五个半，佢揭晓佢有啲咩都 OK 喎。佢写啲字都要时间噶， 底牌， 即系打啲字都要时间噶嘛。 平都算系，你仲要睇下咧。如果佢咧即系教嗰个内容有啲乜嘢咧，佢话教你运用力量。嗱，点样运用力量？我唔知啦吓。佢就话咧嘅基本方法可以帮助你摆脱恐惧。 系。 发清醒的梦， 系， 仲有出窍等等的基本技巧。 我最紧要是出窍嗰嘢。 如果货不对版，有冇得攞翻个5.5先？ 系咯， 如果嗱，我唔知道会货不对版啦。佢另外仲有一个咧，就话佢会教到嘅，因为最后一堂啊，通常话最后一堂就好劲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劲啊， 就出窍咯， 教你轮回转世同埋时间旅行啊， 可以轮回转世啊？ 点解要当我死咗？唔系因为出咗窍啦嘛？ 五个半教。 你轮回转世， 时间旅行、啊， 咁佢有 travel， 咁佢有冇话每一个站都会再有一个课程啊？即系如果你轮回咧，去到人间道嗰度就有一个课程。 我就去 游 先咁样。 系啊， 我就衰咯，我做 research 冇俾到嗰五个半咯， 哎呀， 冇摆到。咁跟住个课程内容有几真，有几劲，或者佢讲到有几劲啦，我就真系睇唔。 何姐，你有徒劳，你而家即买五个半啫，我哋夹钱， 灵魂进化， 五个半要夹钱。 系啦， 睇下佢有咩内容。 佢有冇好评啊？用家评语嗰啲啊？ 有好评 嗱，系咪先？ 仲有功课要加。 一定系啲评语全部都话我真系出咗去啊！ 系啊，嗱，我仲想讲啊吓，嗱，根据记录咧，佢系会咧买咗之后咧，佢会 send 条 link 俾你嘅，跟住你就可以跟住就自学啦咁样。而根据嗰个目录咧，课程最少有五份练习俾报咗名嘅学生去做嘅，即系大家系要交功课嘅。 嗰功课系咩？即系灵魂所见所闻。 唔知 应该话你今日而家去到咩地步？系咪真系觉得自己出咗窍咯？ 系 答答题咧，应该系咪？ 嗱，佢有噶，佢 正常。你出咗窍就上唔到网啦，你就做唔到功课啦。所以如果你仲系可以用上网嚟交功课咧，你系未出窍嘅。 你边 系啦？ 你唔合格。 直至你出咗窍就唔使交功课啦。 唔系，跟住咧，你真系出唔到窍，唔该你俾多五个半，再去进修，再进入第二个课程。 哎呀，真系有第二个课程，你讲得啱。 系啊， 我讲咗好评先，佢总共咧系得到一个嘅好评嘅。而咧个店家咧就讲到明，如果喺24小时之内你收货，俾到五星嘅好评或者有十个字以上的评论， 下个课程有优惠，平定无止$5啫， 劲过优惠，你免费可以得到一个咧功法一份，即系有另外一份嘅即系嘅 course 嘅 outline 嘅嗰样嘢咧，就可以俾到你咁样嘅。头先我讲到咧，另外有一个咧就再贵啲嘅课程，即系贵少少嘅啫，因为咧佢呢个就同冥想有关嘅，个标题一样好长嘅，叫做冥想神器30天学会灵魂。灵魂出体7天， 又系三 十天学会灵魂出体、灵魂出窍嘅教程咁样嘅，而呢一个嘅课程劲啦，购买嘅人咧系相对多嘅。 有冇买二送一啊？ 有冇写到买二送一咁、 啊、 样？ 即系两个灵魂一个出窍嗰啲优惠啊！ 但系都系教你咧，点样可以喺20至30分钟之内咧一啲嘅冥想练习啊，引导你咧可以去到呢个就系头先我话咩即系冥想嘅练习咯，20至30分钟就可以。 你有冇发觉佢呢个课程有一个好大嘅陷阱？ 咩啊？ 分分钟系咧， 只系见到一个咋？ 唔系一个，我见到一个啫。 你 有一个好大嘅陷阱就系、是、佢有教你灵魂出窍， 系 冇教你灵魂翻屋企 啊？ 系 有出冇入， 即 系 有开冇解啊？ 系 咪啊？会唔 会原来佢灵魂翻归嗰下咧，先至系掠你水啊？即系五个半出窍。咁我点翻屋企啊？我翻屋企嚟讲咧，就要做白金会员咧，先可以买个劲啲嘅课程。可能嗰度先系入狱、啊。 但佢有一样嘢 斋出、啊，而家 系。但佢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劲嘅。佢话如果课程系冇效果嘅话咧， 悬银奉还， 7日之内 送翻个灵魂俾你， 冇理由退款、啊。 哦，系， 系咪好吸引啊？ 可以冇理由退款， 即系我哋系咪应该要订翻嚟睇清楚，搵人试下咁样咧？系咪？佢呢个劲啊！呢、這个啊课程即系 advance 版咧，有成242个评论啊，好多人都话咧感觉唔错啊，仲话个老师好劲啲。 个老师系边位啊？ 咪嗰、那个嗰条 link 咯，就系 其实 嗰条 link 就系个老师、啊。 其实会唔会佢就 系 想你有机会可以放到空，即系成日灵魂出窍咧，即系好似系 即系清空自己， 系啦，忘记晒你眼前嘅嘢，即系。你谂下啲老师或者啲家长成日话你会你咪灵魂出窍咧，其实即系你唔理面前啲嘢啫嘛，你个人啲神游咁样魂游咗去边啊嘛，呆啊嘛，发呆啊嘛。 我嗰阵时读书咧，有一个同学我哋叫做阿梦嘅，佢好似长期都发紧梦咁，真系好高深，即系永远都 delay 3秒嘅，所有嘅反应都系咩啊？哦，好啊，嗰啲咁样咧，佢系出窍噶， 其实 系 好 难宇宙噶， 好难噶，我觉得。 嗱，有一位嘅朋友咧，落咗一个比较长嘅留言嘅，即系佢我当系真嘅买家啦，佢就咁讲嘅。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佢话：哎，我开头睇到呢一个 course 嘅时候咧，都唔系好信嘅。后嚟自己咧买咗翻嚟，听咗一下之后咧，我就感觉到我个灵魂想要冲破喺个头顶度飞出嚟啦，咁样啊！跟住人哋叫我咧，哇，好劲噶！我个魂魄咧又直接翻翻去我身体入边，身体好似有好大嘅引力啊，心啊个心好似跌咗落个肚嗰个位度咁样啊，内脏都转移啊！ 嗱，既然系咁。我帮你俾五个半你啦， 系 灵魂出窍练习注意事项。 好，有嘢要注意嘅，好好好好好。 要点注意法咧？ 一定要心灵平静啦，系咪？ 系第一， 要有静嘅环境。 系啊，冇错，啱嘅。出窍之前唔好做太激烈嘅活动。 当然啦， 系啦，即系唔好打波啦。 冇错，打牌都唔 好。 系啦，练出气之前咧，唔系 出 窍之前， 要出咩气啊？ 就同你游水一样啊。 系， 不宜太饱。 哦， 冇错， 食得太饱都不适宜。 我以为要拉定筋添。 第三。练出窍之前，同你去睇戏嘅需要系一样嘅。 哦，要食炮谷嘅。 唔好饮咁多水，如果唔系中间净去厕所。 哦， 系啦，嗱，突然间发觉都一窍通百里明啊，同平时嗰啲活动差唔多。出窍之前， 即系照胃镜之前咁。 系啦，冇错。出窍之前，千祈唔好睇恐怖电影或者小说。 如果唔系会俾人勾咗你个魂魄走。 佢话因为 唔要你平佢话 要 你平 复心情， 唔要咁紧张。 佢话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你如果咁样出窍之后咧，你会见到好多自己幻想出嚟嘅嘢。如果你睇到一啲鬼片，或者你之前睇咗桂花田嗰啲咪片嘅话咧，你就会见到一啲你唔想见到嘅嘢啦。咁样， 简单嚟讲。 而最好笑系第五个注意事项嘅。最好拣听日放假，同埋唔使做佢嘅日子。 哦， 佢话因为 可以去得远啲啊， 你翻唔到嚟啊。 你情远行嚟噶嘛？可能系 系啦，冇错， 行远咗。 佢呢啲温馨提示都合逻辑噶喎，其实都唔系傻更。 其实我想讲佢成件事，你唔可以话佢太唔合逻辑，因为的而且确有人 系 学冥想噶嘛。我有一个朋友咧，女仔嚟噶，佢直情咧 冥想 同 灵魂出现。 系啦，仲有因为佢其第二个歌系冥想嘛， 冥想 OK 嘅。 系啦，呢个真系有根有据，佢特别去咗印度度学嘅。灵魂出窍呢一个咧就真系唔知啦，价钱咁平咧，我都建议大家唔好俾人呃啦。 系啊， 系喎，佢有七日免费。 同埋原来你明唔明？你明唔明点解佢得灵魂出窍，但系就冇翻屋企嗰样嘢啊？ 因为有人嗌你佢翻得嚟啊嘛。 原来佢话根据呢个指示所讲咧，一般嚟讲咧，每次灵魂出窍30分钟之内咧就会自动翻去屋企噶啦。 好嘢，唔使叫你收嘢翻嚟。 但系佢话 收嘢啊。 佢话如果咧你真系好担心自己躝街唔翻屋企嘅话咧，佢话可以自己校定个闹钟， 哦，即系一响咧就会翻翻去啦。 系啦，而佢喺罗列一大扎咧灵魂出窍嘅意义嘅时候咧，佢就分析咗第一个原因咧，点解你会想灵魂出窍嘅？ 系因为你真系系咪一个好烦恼嘅人，好大压力嘅人咧？ 哦，佢再简单啲， 哦咩啊？ 为兴趣， 我真系好大兴趣咯。 佢话为咗兴趣而灵魂出窍， 唔好信啦， 真系 咩都有啊。 知你有冇兴趣上网又好，俾五个半都好吓，练一练灵魂出窍咧。记住拣听日唔使翻工嘅日子。 记住。 爱似蓝调与节奏，如此即兴，仿佛扭扬某横界。有异国喇叭，美丽涂鸦，一身肤色因你。用黑色声音念着我想你，像黑色诗歌一般多细腻，换黑西装抱起你才优美，这经精神也惊喜，我虔诚爱你，而灵魂骚动。 系啊，苏宁情歌一路唱，我谂你听住佢把声，真系会灵魂出窍啊！佢系张敬轩， 张敬轩啊，咩啊？苏宁情歌，我想话咧，有冇试过喺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 系 有一啲叫做铁路啊，铁路啊，讲紧吓，咁有啲要求，要求你 系， 唔该呢位乘客，我俾一个棉花你，俾一个卸妆液你。唔该，你落妆。 哦，搭车要落妆啊！ 搭车要落妆， 系咪因为佢呢一排小丑嗰套电影好红，跟住就令到好多人化咗嗰个小丑妆，令到可能部分嘅乘客会觉得惊要去落妆咁？ 定系蒙面法隐身去到内地？ 我觉得佢呢一个唔系即系边一个地方嘅呢、這个 内地啊嘛， 内 地 嘅 嘛，可能会唔会咁样啊？ 喺广州， 定系因为佢而家买高铁飞要实名制加埋个样嘅？佢发觉点解你个样同张相唔同嘅，对唔到啊咁样，系咪会唔会咁啊？ 系咪啊？你觉得系点样啊？ 我觉得应该系同保安有关嘅。 都系关保安事嘅。 系， 诶喂，唔关保安事，唔关保安事。 我个谂法系惊吓到嘅。 你嗰个谂法系啱嘅。 即系同电影有关啊？ 唔系，佢唔关电影事，因为惊 吓有关啊。 佢话 即系如果你化到好似少林足球里边嗰个赵薇咁样，你就要落妆啦。 但有啲人真係化到咁㗎喎， 係囉， 少見，但係你都有見過嘩，海龍到咁嘅， 係囉係囉， 嗰個鼻影，嘩， 即係咁樣呀， 係呀， 唔係，咁當然啦，你化得靚與唔靚呢，咁就見仁見智啦， 係囉， 係喜好嚟嘅呢個， 靚同唔靚即係真係好見仁見智嘅，咁你化得即係麻麻地誇張嘅，咁其實都冇問題嘅，但係佢話呢，佢話近排呢就真係啲人呢就食法好似你話齋呢，唔知係咪關嗰、那個，因為 小丑嗰度電影 31號未到㗎嘛，萬聖節，所以佢話呢排呢，佢話好多人呢，佢話化妝化得好驚慄嗰個樣啊，流曬血啊，話佢塊面咁樣畫到，咁所以呢佢就話啦，佢話可能會有啲樂園啊，有啲樂園已經開始咗呢個萬聖節活動啦，咁佢就話啲樂園呢，佢就話呢搞呢個萬聖節活動咧，咁啊個個咧就扮曬 V Y 鬼叫咁樣嗰啲人咧，咁啊，但係佢又開心到咧，佢唔落妝喎。咁即係佢會覺得，玩完之後，咁我順便翻屋企先搞啦，咁樣。咁就咁搭呢個鐵路咧嘅時候咧，嗰啲職員就話：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攞落妝先？因為你咁樣嚇親其他乘客，咁其他乘客唔知你發生咩事噶嘛，咁樣。 即係話你個妝如果嚇親人就要咁樣落。 因為流曬血，佢哋畫到流曬血嗰啲，即係你話畫到醜怪嗰啲唔理你啦，因為即係見仁見智咁一樣嘢。咁佢啲人話嚇。咁我个妆我想 keep 到翻屋企咁，俾屋企人睇噶，咁你无端要我，佢真系要你希望你，佢净俾埋晒所有嘅海绵啊、落妆液啊嗰啲俾你卸妆，即时卸咗先至俾你入去咯。 其实真系有啲傻猪， 我 觉得呢个做法 好似唔系几合理噶嘛。 即系首先就，如果你话恐怖就要落妆嘅话。咁一間大件事喎，好多人都直情搭都唔俾搭喎。 你好恐怖喎，唔俾你搭 喎。嗱，首先第一啦，同埋第二你要解决呢个问题嘅，咁你咪即系。真系你要做，你咪出个牌咯。 嗯， 即是化妆， 系 化妆技巧， 系 得噶啦，唔使惊噶。 系啦，俾个男嗰个 batch 即系嗰啲叫襟章嗰啲话，我喺度扮嘢嘅啫，咁唔使惊。 即系同埋系咪讲到大陆啲人咩？唔系系咪讲到大陆啲人咁冇见识啊？即系咁都见唔到佢系化妆定系咩？即系嗱，流晒血可能好嘅。 啊，广州啊， 广州 地铁啊。 你谂下，好人好者，如果你化到流晒血咧，佢会唔会仲喺度搭地铁谈笑风生啊？ 咪就 系 咯， 仲会唔会？喺度打手机， 你咪丧尸咁样咁样噶嘛？ 即系你可能你第一下会惊嘅，哇！跟住好快你就知道哦，化妆。 因为佢会讲嘢倾偈噶嘛， 会讲嘢噶嘛，系咪先？ 我都觉得呢、這个佢即系，但系佢而家做紧咯。 好 就係、是、你入集之前， 係 入集之前俾曬你，你落咗妝你先好行入嚟。 所以話咯，即係就算香港都係話，今年嗰啲主題公園咧，即係如果你有需要嘅話，你走嗰陣時佢都可以提供呢個落妝紙啊嘛。 係， 即係可以抹咗你嘅化妝。 呢個係你嘅個人嚟噶嘛，但係唔係佢依家係規定啊嘛。 哦， 即時落妝啊！ 但係萬聖節唔通化咗個鬼嘅妝喺屋企度俾阿媽睇咩？你都係出街俾人睇嘅啫，係咪？ 咁如果佢落完妝之後，我覺得更加不安啦。 係咯。 再化翻妆，咁又化又落，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在香港举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香港发生的根本不是和平示威，而是丧心病狂的暴力犯罪，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秩序遭到野蛮破坏。谢峰说，美国众议院上星期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和与香港站在一起决议案，这些议员口口声声同香港站在一起，为什么所作所为就是同暴徒站在一边。谢峰又说，香港反对派和他背后外国势力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推翻合法政府，抢夺管治权，就是要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颠覆一国两制，但这些是痴心妄想，打香港牌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说，香港街头暴力已经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城市被复制，港独势力和外国分裂势力正在加紧勾结勾连合流。在西班牙、英国、智利，示威者高呼要将当地变成第二个香港，一旦违法达义和街头暴力的潘朵拉盒子被打开，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文明将面临浩劫。谢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又说，当前街头暴力病毒正在香港肆虐蔓延，它不是 SARS， 但比 SARS 更致命，甚至变异为恐怖主义毒瘤。他强调，止暴制乱刻不容缓，国际社会不能保持沉默，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更加不能助纣为虐，大家要做香港繁荣稳定的帮手，坚决制止煽动街头暴力的黑手，共同抗击暴力的病毒。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上个月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九个月，上诉停押后处理他的保释申请，以等候相关机构准备原审时的法庭藤本，案件押后到11月8号处理。满头白发的冯永业穿着浅蓝色恤衫、灰色西裤坐在犯人栏，他的太太、政府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冯晴淑仪亦有到庭。冯永业被控在2004年买入西半山翁景台单位时收取商人陈婉玉51万元，及后处理陈婉玉任职董事的港联航空公司及直升机公司相关政策而未有向政府申报，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观塘社区中心视察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推行情况，并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陈肇始表示，希望这一次接种能够起到带头作用，特别是鼓励50至64岁人士接种疫苗。他指出，今季的外展疫苗先导计划已经恒常化，并加强计划覆盖范围，超过全港总数60.5%的小学、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已经报名参加。今年更加会以先导计划形式在21间学校试用喷鼻式减缓疫苗。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为应对流感高峰期，医管局今年提早准备，包括准备多500张病床，并预先拨款7亿到各个联网购买适当的仪器，亦会聘请更多兼职人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68点，升101点，成交金额32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3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7.2跌2.8，盈富基金27.6升1毫，建设银行6.3六升7仙，美团点评88.25跌7.5，中国平安94.1升2毫，工商银行5.6升1毫，中国银行3.2四升6仙，小米集团8.99冇起跌，友邦保险74.6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8，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5，加元1.308，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64，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6点，升130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31美元，卖出149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咁弥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北海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啦，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由于因应亚洲博览馆今日举行的活动，所有巴士线都有些调动的。E线巴士由现在开始分别改了去富豪机场酒店和一号客运大楼做终点站，不停博览馆的。由下午两点钟开始，所有去博览馆和机场方向的 E 线巴士就会改了东涌为终点站。S 线B 四专线小巴901由而家开始去市区同埋香港口岸方向咧，都会不停机场博览馆啦，同埋香港天际万豪酒店站噶。咁由下昼三点钟开始 ，S 线去机场方向咧就会取消喺东涌嘅所有巴士站啊。S 线喺下昼三点钟去机场方向咧就会取消喺东涌嘅所有巴士站噶。咁而 A 线咧来往新界同埋机场嘅巴士服务咧就维持不变。A 线咧来往新界啦，同埋机场嘅巴士服务咧就维持不变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风骚正安问答比赛现在开始。 好，想问一下大家啦，帮重型车辆换胎之前，点样先会有好结局？ 一定要帮个轮胎彻底放晒啲气。 答得好，咁究竟有啲咩安全装置换胎嘅时候先至会有好结局？ 就系安全笼同埋安全架，就算有意外都有一个好结局。 最好嘅结局就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由佢哋。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哋系 Pandora。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起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你有冇谂过结咗婚生仔之后仲会唔会继续做嘢呢 ？Kitty 梗系做少奶奶唔做嘢啦，仔都俾人凑添啊！ 咁同社会脱晒节，你唔觉得好空虚、好寂寞嘅咩？ 咁又系，有阵时仲少少冻添，咁点算好啊？ 咁你就要留意今个礼拜嘅敏感时刻、敏感人物啦。我哋请嚟一位全职妈妈 Angie 分享下佢成功创业嘅心得，可能你攞到啲灵感咧。 哦，咁我之后生咗仔，翻嚟继续开咪，咪一样啦。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啊，嚟啦！寻找快乐的人啊，今集有 Bernice 廖碧儿。 丰收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嘅寻找快乐的人咧，有我一个好好嘅朋友，佢叫做 Bernice 廖碧儿。 Hi， 早晨。 我认识咗 Bernice， 我谂差唔多有冇十年啊？ 有啊，应该有啊。 哇，冇嗰啲年份嗰啲，我哋唔好讲啦。但喺我心目中嘅廖碧儿咧，同大家认识嘅，我都系有少少唔同嘅。我认识嘅，大家会觉得可能佢系公主啦，吓呢啲 角色嘅形象深入民心啦。有一樣嘢係同大家睇嘅一樣嘅，就係鬼妹仔。因為我同佢平時講嘢講嗰下就會變咗英文台，跟住就會不停繼續講落去，兩個講嘢就會講越快同埋越講越大聲咁樣噶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眼中嘅廖碧兒係冇人見到嘅，我覺得佢係非常麻甩嘅，即係嗰種咧好爽啦，好直啦，佢唔會兜圈。佢有嗰句就講嗰句噶啦。 你話因為唔識得兜圈，唔夠 vocabulary。 你啱喎，呢個唔可以話你錯喎，呢個都係。但呢一個就係我眼中認識嘅廖碧兒，佢永遠都係好開心嘅，就算發生咩事都好啦。一班朋友我哋見面，我哋食飯，我哋飲嘢，佢就會笑，佢不停就會為大家提供歡樂。所以如果我要揾尋找快樂的人嘅話咧，我一定要揾 Bernice 同我做呢個訪問。其實你容唔容易開心嘅 Bernice？ 我覺得我容易咯。 即係少少嘢就氹得你好，哇哈哈哈哈停唔到噶啦。 係啊，好容易，即係如果唔開心嘅話咧，就講咗出嚟咧就算啦。 就講完就算， 係啊， 就唔記得噶啦。 係啊，因為我要記對白多啲啊，我驚我個腦咧 hold 唔到咁多樣嘢。 咁你記對白對你嚟講會唔會好有壓力啊？嗱，你中文唔叻。 係啊，有時咯，但係而家當然好好多啦。尤其是而家啲戲，即係最近我拍嗰啲喺呢幾年、都係好生活化。 係。 就唔係話古，我好少拍古裝啦。係，我最近拍古裝嗰啲都喺內地，同埋唔係講，即係你講乜嘢話都得。 因為佢後屘就配翻音，所以你亂講就得噶啦。 唔係亂講， 大概意思講錯咗食螺絲都唔怕咯，係咪？ 係，除非對方識聽，咁咧佢就通常會食螺絲噶啦。 因為你唔知佢唔知你講緊啲乜嘢。 係，但係佢識我講乜嘢，但係我嗰啲完全唔係嗰啲嘢咯。 淨係呢一句我都唔知你講乜嘢啦。 往事相千遍，哪管无意义，追踪百万次，分析微细意思，寻找千里却别离，情理歪曲真讽刺，弹琴寒明白当初不过无知。如望着尘埃，穿灰尘望向爱，蒙蒙地寻找所爱，疲累没离开，心紧存着意外，其实旧情意。 剛才問你，你話你是一個容易開心的人嚟嘅，咁有啲乜嘢會令到你開心啊 ？Bernice， 食嘢、飲嘢， 所以你 IG 嘅相永遠就係跟阿廖碧兒去到處遊啦，有唔同嘅美食啦，唔同嘅靚酒啦，唔同嘅朋友啦，呢啲就係令你會開心快樂嘅原因。 係，我之前唔識嘅，我覺得我之前唔係好識令到自己 balance 嘅。 啊，即係淨係掛住工作、工作、工作咁樣。係 啊， 係 啊，因為冇另一個世界嘅，其實係最近呢十年我先至。有呢、這、一個 係咪真係講真的？喺之前大台嘅工作係會太 pack 啦，一日可能做緊十八個鐘頭、二十個鐘頭，工作到咁根本就冇咗自己。Who is 廖碧兒？邊個係廖碧兒？ 七個鐘啊，連咗。 你最勁係三十七冇瞓啊？ 九日冇瞓，仲要去打針，因為發燒，然之後仲要簽個 release form， 話如果有咩事呢是自己付， 工資唔關事。 係啊，我好記得啊，因為嗰次係拍，我記得我仲拍嘅邊一套添啊，然後仲有個碌架車，車過只腳都要繼續跳舞啊，即係嗰時真係好金、啊。 拍跳舞節目嗰陣時， 佢拍跳舞劇。 哦，拍劇 ，OK，whatever、 okay, 啦。 喂，但係咧嗰個道具車啊，碌個只腳，我仲要拍跳舞，包住只腳一路跳咯。咁啲鏡頭你會睇到咧，全部都係膝頭哥以上嘅。 即係嗰陣時就係因為真係冇咗生活，到而家真係一個自由身嘅演員啦。你會喺香港拍劇啦，你會去加拿大讀書啦，你會去內地拍嘢，唔同嘅地方拍嘢咁樣啦。但反而一個咁樣嘅 schedule， 一個咁樣嘅時間嘅配合嘅話咧。對你嚟講，你就覺得有翻生活，你知乜嘢係 life 咁樣啦。 雖然忙得嚟咧，你有得抽自己 away from 一樣嘢，然之後咧就你會覺得之前係齋做嘢、齋拼音、翻屋企、沖涼，未必都有時間沖涼添。咁但係你冇得抽離自己，雖然你好忙，但係你出去食一餐飯，而家見一見朋友，放鬆一下自己，無論係一個鐘、兩個鐘，先再翻翻入去，其實。是开心好多的，你有得唞啊，你明唔明啊？有得吸 深呼吸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跟住翻翻入去，都好过冇啊。 同埋我谂你系一位演员咧，即系其实我认识嘅 Bernice， 佢对于佢演员呢一个嘅工作咧系好认真嘅。你头先讲佢系宁愿攞啲时间嚟拼音，因为佢先至背到剧本，佢都唔系拣嚟冲凉嘅。咁你谂下，佢对于佢嘅工作有几认真啦，系咪先？但系而家就即系会揾到呢一个嘅平衡点，演员真系要有啲呼吸嘅位置啊，去吸收下究竟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啊，先至可以做到嗰啲唔同嘅角色。咁而家就系属唔属于？虽然而家都好忙啊，系咪属于一个平衡嘅生活咧？咁 我觉得系咯，开心啲咯，我觉得，同埋即系见多咗嘢咯， 系 系啊，你要俾时间去见多啲嘢嘅，我觉得，俾自己 忙再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迫降？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咁讲下你嘅工作啊，嗱，拍紧个处境剧啦， 系啊， 香港就出紧街啦， 好耐冇拍 sitcom 啊。 之前就皆大欢喜咯， 系咪？系啊，之后就冇啦。 嗱，你真系坚系空中飞人嚟噶，即系 虽然好似好忙啊，系咪？你咁样一到咧，好似好忙嘅。 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唔系人过紧嘅生活嚟嘅。嗱，你在香港拍剧啦，同时间，但你加拿大读紧一个 course 啦，喺个 degree course 系咪？ 系啊， 系啦。跟住同时间，我见到你有自己嘅生意啦，你要去处理啦。咁你仲有好多朋友啦，我唔知道你有几多个 dating 嘅生活啦，我唔知道啊。咁靓女点会冇男朋友啊？系咪先？即系有咁多唔同嘢嘅时候，其实。你啲時間點安排嘅咧？咁 我而家出嚟讀書，雖然唔係人做嘅嘢，三日飛加拿大温哥華，然之後四日飛翻嚟，再三日飛翻去，呢六個禮拜咧就我做咗空中飛人嘅。 即係你連續六個禮拜嘅生活都係咁過，三日喺香港拍，跟住就四日喺加拿大度上堂， 調轉 四日加拿大，三日香港。 你頭先係講同一樣嘢，三日加拿大，四日香港啊。 OK， 因為一日喺嘅飛機啊。星期四就其實好定啊！我夜晚黑新嚟咧就飛去温哥華，就新嚟到啦。咁我星期一、二、三上堂，星期三夜晚黑去機場，咁啊星期四喺個飛機啦，星期五朝頭早到香港，就即刻個 crew 車我去現場拍嘢，拍到咧新嚟再去翻機場。 事業都發展得好順利啊！有啲乜嘢嘅原因你會想喺呢一個時候嘅廖碧兒去完成攞翻呢一個嘅學位課程咧？ 係因為我唔需要攞。 嗯，唔需要，但你又咁辛苦去攞、啊。 但系我觉得系因为你冇呢种压力，系我一定要去需要攞。咁即系呢个系因为我想攞。 想攞， 系、 啊、辛苦咩？咁样。 但系觉得即系辛苦得嚟咧，你有嘢咯，即系我觉得 有 meaning， 有 意义。 Yeah， 同埋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继续咁样学落去，其实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系即系咁多年前啦，但我读紧大学嘅，然之后去咗选美，咁、其实系未读完，但系 U 嗰边咧就好好 keep 住我个 standing， 而我帮佢哋一路咧每一年写 paper， 同埋帮佢哋 promote 即系外国嘅课程啊， 系 咁即系俾多啲 overseas 嘅 student 去其他地方去学，又有 funding， 又有 scholarship 嘅， 系应该差唔多系完成噶啦，系咪 Bernice？ 差唔多啦，过咗呢一个 summer 之后，我仲有一個 term 啦，咁當然我而家要拍嘢先，所以會 defer 去到一月嘅。 站在樹林內就如沒氧氣，在夕陽下寂寥吧，沒權利見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失 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沙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心。 Bernice 有冇试过有啲嘅阶段系唔开心嘅咧？ 咁当然有啦， 我相信多唔多啊？ 唔多，但系唔需要多嘅，即系。 因为都每一次即系都咁金咁样，系咪一次就够啦？系咪仲想点啊？黄耀祖咁样系嘛？ 咁我觉得系要 experience 嘅。每一个人，如果你未试过上又落咧，其实你唔会 appreciate 你而家得到啲乜嘢。即系廖碧儿都经历好多嘢，亦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好似你咁，最辛苦嘅时候系得你哋几个出嚟喺度。 又冇咁讲，我都出得唔够多咁样，可以出多啲嘅。 但系 you know what I mean， 即系你有一班好嘅 support system 咧，系好重要嘅，系啊。 其中有一个阶段，我估啊吓，其实我哋自己都冇倾过。有一个阶段嘅 Bernice 咧，受几多嘅攻击噶？会唔会喺嗰啲嘅地方，不论即系其实而家好多人都会啊，网络上面嘅 comment 太易啦，你要留一个 comment， 你要 dislike 好容易。你都有經歷過呢個階段，其實嗰個階段容唔容易過嘅 ，Bernice？ 因為我喺醫院嘅最金嘅時候，我喺醫院開刀，我個腰 即同一個時間，所有嘢都一次過。 因為嗰陣時你個腰係有問題， 係啦， 同時間好多嘢發生緊， 但係冇人知道我喺醫院嘅，所以佢哋照寫。咁當時我睇唔到新聞噶啦，第一中文字就比較差啲啦。我屋企人咧就即刻飛翻嚟嘅。咁我已經喺醫院，咁啊嗰個過程三個月。 係。 咁當然我出咗嚟之後要面對啦。咁我覺得有啲嘢咧就即係冇得，你冇得自己再講，你講咧仲衰，因為其實冇人聽啊。 越描越黑， 係啦，係啦，所以 同埋好似有好多假嘅新聞，已經好似變成咗真相咁樣嘅，真真假假，即係你好難分啦，已經。 係啊，係啊。 邊個 version 你聽先，就好似嗰個係真實嘅情況咁樣。 而家都有好多啦，咁 every day 呢啲，即係雖然你話有呢啲咁嘅 social media 咧，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帶到大家咧，好似好 close 咁樣樣。 係。 個問題係有時太 close， 嗰個 short term appreciation 咧。冇咗嗰個 long term 嗰個感覺，即係佢哋都話而家呢一個問題咧，係影響到小朋友嘅長大，因為佢哋要嗰個 satisfaction 好快， 喺嗰一刻啊，即係唔會諗咁遠嘅啦，好短視地呢一刻，我 comment 咗，我表達咗我嘅意見， 係啊，同埋佢中意咗， 係啦，咁樣 呢個變咗係佢啊， 係， 咁而家啲人咧，小朋友啊，長少少啊，有少少 patience 都冇， 係， 亦都佢冇嗰種耐性，同埋嗰種好快 give up， 放棄 係， 因為 咁你而家唔會 give up 啦。你經歷咗咁多， 我係 before social media 嘅，我覺得係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就要教 新嘅 generation， 係啊， 年輕嘅一班嘅朋友， 因為我覺得影響得好大。 咁多階段都經歷過啦，嚟緊我知道你有一個新嘅挑戰俾自己喎。當我覺得我哋個錄音出街嗰陣時咧，就係、是、完成咗噶啦，應該你有冇信心可以完成啊？你話俾人哋知係咩事先啦。 我 劲啊！ 我去跑马拉松啊！ 你成日做嗰啲嘢，我都系拗头啊！点解会无端端会弹咗要跑马拉松呢件事出嚟嘅？你仲要去边度跑啊？你话俾人哋知。 波尔多。 去波尔多跑马拉松。 嗱，波尔多你就大家会知道点解同我有关系啦。 系啦， 酿酒嘛。 系啦，你又生嘢嗰边啦。 咁今年系我十周年开始酿。 十年啊！ 十年酿咗酒啦。一个 Chinese 嘅女仔，我十年前咧未开始有好多中国人喺波尔多嘅，去开始学酒。是大概八年到的，即我两年之后啲人先至开始喺嗰度开始学，即 系 好多。咁我话喂十周年啦，不如你过嚟，咁样代表个酒庄去跑。咁其实佢哋有两个嘅，一个咧系呢一个，另一个咧就真系一路跑一路饮嘅啲大酒庄咧。 哇呕噶喎，咁会 唔系好出名噶呢、這个？ 系咩？ 全世界 嗰个马拉松叫一路跑到呕啊！ 佢哋唔会。好酒唔會有㗎、啊。 好，咁等你介紹啊嚇。 你下次你都要去啊。 我真係想個，我話俾你知。 每一年 我想去你酒莊啊。 去啊， 好唔好啊？約啊。 下個禮拜嚟啊。 下個禮拜唔得，唔使開咪咩？你同我老細講一陣，介紹俾你識啊。 老細，叫佢過埋嚟啊。揸住個咪一路跑。 我嗱见到嚟紧，我祝你呢个马拉松可以非常顺利完成啦。我祝你喺出年summer 嘅时间，你都可以带住呢个四方帽，可以好开心咁完成另外一个。细细个开始已经拥有嘅梦想，其实我有起鸡皮嘅。而家听讲紧嘅时候，即系如果见到一个朋友，佢有唔同嘅，好似你咁讲，有高高低低，经历咗咁多嘢，但系佢依然可以保持到佢个谂法系，佢有梦想嘅，佢会去追梦嘅，而且佢会知道，有高低唔紧要噶，只要而家我可以喺生活可以同你嘅工作平衡到，做你想做嘅嘢，我点会唔替你开心啫？咁样。 所以 that's why 做到朋友， 系啊， 唉，我哋系时候要聚一聚啊， 系啊，咁点解冇拍拖啊？ 拍咧就 呢啲唔好讲啦，好唔好？ 系，但系当然即系当然有好多朋友喺身边，最紧要开心。 咁梗啦，你咁靓，点会冇啊？我呢啲嘢高拍唔起，我讲紧我个身高真系高拍唔起啊 ，Bernice 梗系高过我啦，系咪？咁梗系唔得啦，系咪？ 系唔系噶？其实最紧要有好酒同埋好嘢食噶咋， 同埋好嘅朋友系咪？ 系啊。 咁我哋咪话寻找快乐的人，咁咪寻找到快乐咯，系咪？ 最紧要。 Thank you， 廖碧儿，多谢你，耶！ 伤口包好纱布，带爱代替愤怒，言语的冷枪天天都听到，仿佛子弹飞舞，没有令我却步，谁缠住我喜欢当用原告，诱惑背叛责骂，重伤悲何妨话欺骗，盗取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step, I was moving on, searching for the sunlight, searching for the home, I was lost, ain't nobody there, blame it on the rain, it's dropping, blame it on the tree, it's blocking, blame it on the air, that's judging me, butNever ever did I blame myself 软弱冷淡冷漠固执捧去骄傲去危自卑我用信念强大的影子 哦，原来廖碧儿同我都一样嘅， 咩咧？ 跑马拉柴， 人哋真系兼跑嘅，你 我上次都有跑噶， 你系参加， 我上次跑完翻嚟噶，我嚟紧我放假我都再去跑噶， 系咪啊？ 都跑唔喐啫， 咁算。Bernice 就去咗跑马拉松啦，跑完咗翻嚟噶啦，冇完成晒嘅，不过佢都完成咗一个半马 ，OK 啦，我都觉得真系好替呢位朋友开心啊，咁样 系啊，即系佢做到佢自己而家想做嘅嘢，即系同佢之前咧，即系翻即系做演员嘅生活咧，即系两码子嘅事。 佢而家都系演员，不过就唔系大台嘅演员。咯，就可以有多啲空間，即係喺生活上面啦、工作上面攞多個平衡。咁我諗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想做到呢一樣嘢。係 啊，咁你介紹咗老細俾佢識未啊？ 未喎，嗰日見唔到啊。 跟住就可以幫你攞架， 梗 係 唔 係 啦？梗係叫佢介紹佢其他嗰啲咩電影啊、電視走咗嗰啲老細俾我哋認識啦，係嘛？ 咁就好啦，我哋繼續一齊尋找快樂的人啦。 會恢復秩序。 佢又话唔少旅客都担心香港局势系咪安全，现时全港旅游业界都面对好大嘅财政压力，认为推出相关津贴反映政府有聆听业界声音。经济学者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认为，资助旅游业界的措施是杯水车薪，而且受助金额取决于报团人数。但现时的问题是本身客源不足，他认为最直接的方式是向旅行社发放资助，同时考虑是否资助饮食业和零售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84点，跌系升117点，成交金额3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8，跌2.2；建设银行6.37，升8仙；盈富基金27.65，升0.5；美团点评88.1，跌9毫；中国平安94.15，升2.5；工商银行5.6，升1毫；中国银行3.24，升6仙；小米集团8.98，跌1仙；友邦保险74.7，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8，英镑10.125，瑞士法郎7.913，澳元5.369，加元是5.995，新西兰元5.024，欧元8.72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770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396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53美元，卖出149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由市区总站同埋机场总站开出嘅各条 E 线巴士咧系不停驳缆管。咁另外由晏昼2点开始咧，所有从市区总站开出嘅 E 线巴士咧将会改以东涌为终点站。由机场开出去市区啦，同埋东涌嘅 E 线巴士就会维持服务，但系不会停咧驳缆管。现时由东涌总站开出去机场的 S 线巴士不停驳缆管，另外由晏昼3点开始，所有开往机场的 S 线巴士是不会在东涌总站上客，而由机场开往东涌的 S 线巴士咧将会维持服务，但系不停驳缆管，而 A 线咧来往新界同埋机场的巴士服务咧就维持不变 ，A 线来往新界同埋机场的巴士服务咧就维持不变。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交通暂时正常嘅。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咧系车多少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看。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咧？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嘅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可能要写五六封嘅情书， 但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 扮 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拣下歌，讲下故事噶。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留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因为可能好多嘅线路咧都会有一啲改变啊、封站啊嗰啲咁嘅情况嘅。 系啊，尤其是去机场啦嘅朋友吓，咁啊去到东涌嗰度又系点咩咧？有啲咩巴士线可以去到咧？咁大家留意住啦。 系啊， 不过气温唔知点解突然间去到29度，系咯，去到29度，相对湿度59%嘅。 冇错，听个节目《风骚快活人》，而家由豪雨乐。豪雨乐。你去过重庆大厦未呢？是啊，有些地方呢真是这么近但是那么远的。重庆大厦位处尖沙咀的核心地段弥敦道一带繁华闹市，你一定有经过。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但是你有没有入过去呢？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气， 又或者你有冇听人提过重庆大厦呢？嗱，真係你嘅印象中重庆大厦一被提起嘅时候，你会諗起啲乜嘢呢？咖喱，一定係咖喱。 年月把拥有变做沙。 卖电子钟表嘅，係啦，里面好似卖好多电子器材嘅。 带着期望。 諗起王菲重庆森林算唔算啊？ 迎接光辉岁月， 宾馆里面好多游客会喺嗰度投一投盏嘅。仲有你唔够胆讲出口嘅，就系、是、你唔够胆入去咯，因为你好似觉得嗰笪地方应该都系唔系几好入去。嗱，真哦。唔系我喺度危言耸听，原来你上网打一打重庆大厦四个字咧，不论系香港嘅一啲讨论区啦，又或者系内地嘅一啲旅游嘅网站咧，当介绍重庆大厦嘅时候咧，你都会发觉系非常之极端嘅评价。好个方面就系头先讲嗰啲啦，哇，系美食天堂啦，有廉价嘅旅馆啦，亦都有多姿多彩嘅嗰啲电子器材啊，同埋各国嘅旅客。但是另一个极端，我刚才见到那些字眼充满着危险啦、危险啦同埋危险的。 年月把拥有变做沙。 可能因为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些意外，无论是打劫啊，又或者可能是风化案，大家就会越传就好像见到鬼屋那样，越来就越怕。但你有冇发觉呢一个印象咧？喺过去呢一两个星期嘅一啲社会事件上面咧，啊，好似急速咁样去转变。如果你今时今日你问重庆大厦会谂起啲咩嘅，可能啲人就会讲话门口派水咯，会有 Hong Kong 牙咯，甚至乎有啲网民原来喺琴日咧重庆大厦咧就拉起咗呢个人链啊，唱好多唔同嘅歌曲，包括而家播緊嘅呢一隻光辉岁月。因为里面有提到就係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啊。仲有网民发起话听日咧系呢个重庆大厦感谢祭，即係咩意思啊？当系好似嗰啲日式百货公司咁样咧，呼吁大家为一齐入去咧，帮衬下里边各式各样唔同嘅食肆，仲罗列咗咧好多嗰度嘅食店嗰啲名咧出嚟。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因为一啲嘅社会事件，好似突然间你会同南亚嘅朋友同重庆大厦真系 reconnect 啊！ 哦，呢个系真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好少接触，我哋会对佢有好多嘅偏见，系偏见嚟嘅，因为其实你都冇入过去，但系你已经好惊啦。我承认，我应该系入过一次，我谂啊，去咗二楼定三楼咧，就同啲 friend 去食过一次咖喱，跟住其实就真系行过路过，都唔系几敢入过啦。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哎呀，有好多嘢你唔知道，但系你就会听人讲，某程度都属于系以讹传讹噶吓。经过今次，你可能突然间发觉，喂，原来南亚嘅朋友唔系都系香港人。你睇下嗰几位接受访问嘅朋友，其实广东话不知几咁好，有好多一讲起上嚟，佢话佢喺香港嘅历史可能耐过你添啊。亦都有好多人咧，就会提议大家，提醒大家，系、哦，如果嗱你都觉得南亚系我哋嘅朋友嘅话咧，喂，咁你知唔知道其实佢喺香港状况系如何嘅咧？譬如你记唔记得，原来佢哋有啲人咧，虽然系识讲广东话，但系中文嘅书写唔系咁叻。原来曾经喺升学上面系遇到啲困难嘅，就业咧都系曾经遇过阻滞。系啊，曾经你可能会觉得关我咩事啊？你哋应该学好我哋嘅香港中文啊。不过经过呢一役之后，你会唔会有少少谅解，甚至乎想帮佢哋咧？你又记唔记得喺之前嘅日子，曾经你每一日睇某一啲报章嘅头版呢，全部都系写住南亚帮、南亚罪犯、南亚罪恶天堂。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系啊，嗰段日子咧，我谂你直情见到南亚两个字咧，你就真系好惊嘅。嗱，到今时今日，你又会唔会觉得其实即系咩人咧都有好人有坏人嘅？嗱，呢个而家讲出嚟咧。即系你觉得好啱听，但系之前你会觉得冇可能啦，我接受唔到咧，系咯，经此一役，喂，原来大家都系香港人嚟噶噃。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你开始有啲明白啊？点解即系狄更斯《双城记》里边佢会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有时真的在最坏的社会局势里面，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最美丽的时代的印记。譬如你可能会从此对一座大厦、对一个族群、对你身边的人多了回望，多了认识。 自信可改变未 来，你也会对你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少了一些偏见的。例如很多人都说你应该不会再歧视港女啦，因为其实港女不知几勇敢啊！尽量可以望多啲嘅，除咗不分肤色的界限，亦都可以尝试不分咁多嘅标签。系喺烟雾弥漫嘅环境里边，你都可以仍然拨开云雾。可能越迷雾之下，啊，你见到嘅画面系越清晰嘅。 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二台通识六十秒。 英国国民保健处十一月将会在伦敦成立互联网和游戏障碍中心，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为13至25岁打击成瘾的年轻人提供治疗。对于一些持续沉迷电子游戏导致生活和社交严重受到影响，包括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将打机放在生活中最首要位置，就算令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出现问题，仍然都不顾一切继续打机，都会被视为是游戏障碍的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除了鼓励有打机成瘾问题的人士更加愿意寻求协助，同时亦都希望增加医疗人员对这种疾病的关注，能够积极发展相关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逢周拜个人。 好，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嗱，成日都话咧，职业咧有分七十二行啦，吓，而家可能更加唔止啦。咁你觉得系啦？你觉得 一个人都可能可以系牵涉紧喺几个行业入边度啦。是咪？即系嗱，譬如我哋三个都已经系啦，你又有写嘢嘅， 唔系咁都唔影响七十二行嘅数量嘅，一个人兼十八个职， 咁以前我哋有一个行业系做 KOL 噶咁， 哦，即系多咗职业，系啊，系会多咗，系冇错，系 咁啊，即系多咗职业啦，诶，唔同工种啦，你觉得喺你认识里边，乜嘢工种你觉得系，哇，呢个工种都有嘅咧咁？ 哦，呢、這个 不论 都有啊， 不论你觉得系恐怖嘅， 哦，咪礼仪师咯，或者话遗体整理人咯。 但系呢个又会谂，我又觉得系会有噶，因为由头即系由以前到而家都会有人走噶嘛。 唔系你冇谂过佢会有咁巨细无遗嘅服务啫，即系譬如如果你未见过呢个行业，或者我哋未睇嗰套电影之前，你谂住咪就 系 我哋以前传说中嘅五作啊，所谓执骨啊咁啊， 系 劈埋一边啊，安葬就算噶嘛。你唔知道原来话，哇，由头到脚又会同你即系讲。讲说话又会帮你好好地安排你嘅身体嘅摆放，即系当佢仪式化、规模化嘅时候咧，呢个新嘅行业嚟噶，真系呢个对我嚟讲 系 遗物整理人同埋礼仪师咧，系我话哇，原来有咁嘅职业噶。 我会谂起咧，就即系嗰啲断舍离咧，即系之前有讲咧，有啲朋友专系帮你执嘢同抌嘢嘅， 冇错。 即系呢个你以前你真系冇谂过会变成一个职业， 冇错。 唔止系职业啊，有啲你谂下可以出书，即系成为一个专家，呢一啲我又覺得幾以前，即係幾年、十年前，你都未必會諗到會有一個咁樣嘅專業。 O K， 嗱呢個咪呢個咧叫做即係一個新興行業啫，但係唔係你心目中裡面覺得哇匪夷所思，哇咁都得你呢、這個。真系你嘅工作真系赚到钱咁样， 即系你而家讲紧嘅就系咁都系可以赚到钱嘅， 系啦系啦，都会觉得系。 咁、哦、我之前介绍过嗰啲咧，温书都系个职业啦，而家。 温书， 因为温书佢开直播啊嘛，记唔记得我试过啊？你未翻嗰阵时， 我前两日讲话日本嗰位朋友抽奖啊，都成为咗佢嘅职业啦。 系啊， 佢仲抽到一年有72万，平均 系 咪？ 呢啲唔惊嘅，有冇啲系觉得？ 我要 惊 嘅， 要惊嘅。 头先我咪讲话嗰啲咯，长江打。打捞尸体嗰啲咯，系啊， 捉鬼大师， 你想讲呢、這个？ 我 系 想讲呢、 這个，呢、這个都颇耐噶啦， 系咪啊？系咩嚟嘅？但我唔知道啊吓， 嗱， 系 都颇耐， 系 讲过噶啦， 系咩？你讲过噶咩？ 我哋嘅节目唔同节目年代嘅主持人都讲过， 好啊好啊， 不过唔紧要啊，历久常新嘅呢啲嘢， 未知啊呢， 系冇错， 系咩啊？吓，你博博多才啫，曾志豪系咪？ 梗系啦，我博闻强记添啦，因为我记性好啊嘛。 咪就系咯，嗱，记住有一个 大家开口中噶，系咪先？ 有个工种竟然即系我同阿即系我当日睇到嘅时候，咁都得，咁啊， 我都唔知， 你唔记得咗咋？ 系咩？我真 系唔紧要啊！你琴日睇嗰套戏都系新噶嘛？我哋而家介绍一个全新嘅工种。 喂呀，唔系全新，我知道唔系全新嘅，不过就觉得哇，匪夷所思，原来系个 诗系。尸体个尸啊，匪夷所思。 边度啊？ 就系头先阿豪姐所讲，长江黄河沿岸嘅。 系 咁咧，就话咧有一班人咧，哦，即系有一段时间咧，佢就会喺嗰条岸边咧就喺度等啦。 系 咁喺度做咩咧？一班人嘅、会系一班人嘅咁。咁、原来咧，佢就 系 等捞尸啦。 系 咁啊咧，就是、因为咧，呢条河啦咁长啦，系咪？咁啊，即系都佢话咧发生嘅意外咧都唔少嘅。 因为成日都有即系风高浪急啊，会有翻船 啊 嘅意外咁样。 咁亦都有人即系睇唔开投河自尽嗰啲会咁噶嘛。咁但系问题你谂下 又唔系个个屈完 咁长， 个个都可以救佢咩？ 系啦， 但佢哋又知喺边一个位度等，可能可以捞得到嘅，即系有人汇报嘅，有机制噶咯，咁应该 唔系咁样嘅。所以咧就系话咧，佢有啲人，因为佢太长啦，佢有唔同段数嘅，佢都会有人会喺度佢唔系等佢嚟嘅，即系佢话佢特登咧，真系撑船出去嘅，人哋真系捕鱼啦，佢就唔系咯，佢就系即系去捞。 但我想讲呢一个咧，系几美丽嘅行业嚟啦。虽然当然有人过身系一定唔系 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嗯嗯嗯。但系有阵时啲家人啊，都会好想咧可以有机会咧攞翻个遗体咁、 啊、 样。咁变咗，如果唔系，仲要中国人嗰个传统思想咧，哇！佢随河漂流，唔知道去咗边，跟住又系好多担心噶啦嘛，系咪？ 系啦，因为咧，即系嗱，你头先就觉得即系用正面嚟讲咧，系、 啊、 一个好美丽嘅画面嘅。咁但系其实当下子呢一班人究竟佢系做义务噶？定係收錢？ 咁就算收錢嘅話，我都唔覺得有問題，因為係一份工作，任何嘅人嘅工作都有人工噶啦、嗯，即係除非佢係。好撳住嚟搶嘅啫， 係 嘛？ 嗱，就係、是、正正有啲人就會係咁咯。咁嗱，但當然啦，呢、這個真係叫做佢算唔算無本生嚟咧？ 都唔係嘅，佢都要出海 嘅。 所謂出海咧，佢都要。 同埋呢份工作都未必有好多人願意去做，其實都係買賣嚟嘅。有人肯買，有人肯賣，佢哋願意呢單交易嘅話，咁就 OK 咯。 係不過唔係嘅，即係喺實際操作起上嚟咧、哦，你作為嗰個家屬咧。你就會覺得你係咪撳住搶啊？ 哦，嗯、因為都試過咧，真係試過佢又鬧到啦，咁跟住就去發布啦，咁跟住咧佢哋就咁當然咧有家屬話係啊係啊係啊係我屋企人嚟嘅咁，咁嗰可惡係啊，你想要翻佢啊？ 係。 跟住佢就唔该俾呢个价我， 唔系有家属有一个 order， 即系佢接咗个订单，佢先去做。只不过佢就尝试闹闹完之后就问啦，嗱我闹到呢个啦，你想攞翻嘅话就俾钱我啦，咁样。 系啊，就系咁咯。咁当然咧，佢 其实同标心有咩分别啊？即系你想攞翻佢嘅话，不过只不过系人同尸体啫嘛。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都试过有啲出现嘅情况咧，就系话佢闹咗之后出嚟咧，咁佢发布喺嗰啲媒体啦，咁跟住或者有啲系报咗警嘅，啊，即系佢话都睇下佢。佢個屍首有冇即係有冇啲完整係啦，或者要有啲唔妥個，佢都會報警嘅。咁但係即係真係聯絡到嗰個家屬嘅時候咧，咁佢真係做一個一單買賣生意。試過有啲 case 咧，即係話佢。开个价好高， 因为知道可能人哋有钱家庭咁样， 唔系就佢根本唔知佢背景噶， 佢就见到有尸体啫， 就系啦，佢就系唔知个，总之佢开个价，嗱，而家我拿到佢翻嚟啦，我开我当一万 咁样， 一万咁，但系嗰个家属好穷嘅人哋，阴公猪啊，佢好穷嘅时候咧，咁佢买唔翻佢屋企人啦，翻嚟啦，咁点你觉得可以点啊？咁佢咧就於是乎咧就嗰家人咧就要去到報警啦，就話我屋企人有咁啊，但係呢人攞咗佢個遺體咁、哦，但係經過一啲法律嘅程序咧，先至可以用一個合理啲佢支持到嘅價錢而攞翻嗰個屍首嘅啫，所以都即係有幸有不幸咁樣啦。 即係嗱，你如果你用我哋見過嘅環境做比喻咧，你就會感覺嗰種兩難，譬如你喺香港咧，咁你譬如你海面發現浮屍嘅話咧，咁佢政府部門會打鬧噶嘛？係咁你唔存在一個情況就係話，呢個係我屋企人嘅屍體，唔該你俾錢啦，先至可以俾你攞翻，即係唔會咁樣噶嘛？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頭先講嘅長江啊、黃河裏邊嗰啲鬧屍人啊，佢有兩難咧，佢就係咁嘅，佢話喂。你知唔知嗰啲屍體又臭又有細菌？ 啊、 你知唔知我幫你撈，我係會隨時有即係中病毒啦、污糟啦， 或者嗰個河上面都 有 一定嘅風 險 係 啦。喂，你話我而家唔係做善堂噶吧？係咪先？我又唔係即係政府部門嚟啊，我自己撐住船出去嘅啫噃。咁樣 我撈到翻嚟咁樣。 係啦，咁但係另一個兩難就係啲家屬就話：我冇人叫你撈嘅，大佬。其實浮下浮下，我見到嘅。咁其實如果你唔係快人一步嘅，可能我自己揾人搞掂咗佢。你鬧一鬧嗰陣時，點解鬧到咁大新聞呢？佢就係試過咧幾萬蚊咁樣自己夾嗰條絲咁樣咯，即係所以嗰個難處就係咁樣，即係政府又好難介入，因為佢話喂，咁真係 我 鬧咗翻嚟， 係 啊。 但 係 問題， 但其實條絲唔屬於佢噶嘛。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用法理嘅角度去出發咧。而家唔係話咧海面執到對鞋喎，即係唔係執到海面垃圾咧？跟住你話啊，原來我跌咗對鞋，你可唔可以贖翻？ 其實又係啊，可唔係 屍體啊嘛？其實我不過我真係唔知佢啲法律。如果你喺香港嘅，你絕對可能會告佢話咩非法處理遺體啊，因為你唔可以自己撈咗啲屍噶嘛。 唔係 咯，你一定要處理咁，可能大陸佢就唔係呢種法規，或者佢哋嗰個概念唔同咯。 唔係，但佢竟然係一個職業咯，因為佢哋啲人係直情係佢有條船就係出嚟專。 专系闹闹呢啲尸体，又或者动物尸体佢都有闹过嘅。 因为我谂佢原本开头嘅时候咧，就系真系即系嗰啲叫做风高浪急咧，水流好喘急嘅时候，可能话唔好意思啊，你睇下我亲人咧，佢就死咗，我就见到佢喺可能个河中间咧，哇！但系嗰度急流嚟嘅，我哋根本冇人够胆落去，你会唔会可以出船帮我哋闹啊？咁佢话我咁我帮你出船闹得，你俾钱我啊 ，OK。咁可能從此咧，佢哋就發現 就衍生咗呢個工作啦， 有利可圖喎、啊。咁佢就出去咯， 仲要咁少人爭， 係、 啊、 啦， 即係呢、這個呢、啊這個行業係咪先？即係話好似變咗 專業嚟 㗎，係 啊。咁佢話高峰期咧，一年咧200至500具屍體走唔甩。 係啊，佢話 高到咁緊要，我對唔住，我真係起咗雞皮。 唔係真係雞皮啊，因為咧有一個咧有一個即係受訪者咧，佢話咧七日。 嗯 佢留到70多个尸体，七日咋？你咁谂几犀利啊？呢个数字 啊！ 我谂得到大家最大嘅教训就系，如果大家去嗰度旅行嘅时候咧， 要 小 心 啲 咯， 系 啊， 即系小心啲啊， 即系小心跌落河 啊！系啊，梗系咁嘅意思啦。 同埋你亦都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如果阿公有呢个服务嘅，就唔使咁样烦恼啦。即系头先我都话啦，譬如香港，你系就水警、消防， 即系如果有部门， 你有相关部门噶嘛？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又唔了解晒大陆系咪完全冇。一个部门，但系如果有阿公嘅话， 佢而家个尸体可以有价目表嘅，咁你谂下啦，点会合理嘅呢件事系咪？ 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叫做 匪夷所思呢个工种 啊，吓 吓 黄河上 长 江嘅捞尸人啊，吓 叫做 即系人有价，死咗个尸体原来更加有价，究竟背后嘅系道德定系亲情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在香港举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香港发生的根本不是和平示威，而是丧心病狂的暴力犯罪。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秩序遭到野蛮破坏。谢峰说，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和与香港站在一起决议案，这些议员口口声声和香港站在一起，但为什么所作所为就是和暴徒站在一边？谢峰又说，香港反对派和他背后外国势力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推翻合法政府，抢夺管治权，就是要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颠覆一国两制，但这些痴心妄想打香港牌，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谢峰又说，香港街头暴力已经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城市被复制，港独势力和外国分裂势力正在加紧勾连合流。在西班牙、英国、智利，示威者高呼要将当地变成第二个香港，一旦违法达义和街头暴力的潘朵拉盒子被打开，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文明将面临浩劫。谢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开幕式致辞时又说，当前街头暴力病毒正在香港肆虐蔓延，它不是 SARS， 但比 SARS 更致命，甚至变异为恐怖主义毒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观塘社区中心视察政府防疫注射计划的推行情况，并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陈肇始表示，希望这次接种能够起带头作用，特别是鼓励50至64岁人士接种疫苗。他指出，今季的外展疫苗先导计划已经恒常化，并加强计划覆盖范围，超过全港总数60.5%小学、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已经报名参加。今年更加会以先导计划形式在21间学校试用喷鼻式减缓疫苗。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为应对流感高峰期，医管局今年提早准备，包括准备多500张病床，并预先拨款7亿到各个联网购买适当的仪器，并会聘请更多兼职人手。政府向旅行社提供现金资助，上限60,000元。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有关津贴金额有助业界保就业，但要令业界复苏，仍然要依靠社会恢复秩序。佢又话，唔少旅客都担心香港局势系咪安全。现时全港旅游业界都面对好大财政压力，认为推出相关津贴，反映政府有聆听业界声音。经济学者关卓照认为，

我唔記得咗喎，呢啲又唔係監獄嘅領隊嚟噶。 係啊，我係庭少啊，哥哥你叫咩名啊？ 庭少係咪即係庭住者風咁樣庭啊？哎呀，仲叫哥哥做咩先得噶？你做得我個孫，你叫我何伯啦。 哦，好啊，好伯咁你好啊。 何伯啊， 好何伯，何伯你好啊，你好啊。咁沈沈你叫咩名啊？ 哈，后生仔。你真系后生仔，乜闪闪声，嗌到老晒，我未结婚噶，你唔出啊？啊，所以你应该咧叫我做田姐姐，又或者叫我靓女，我就应你嘅。闪闪、啊，你嗌第二位啦吓， 靓女， 乖啦。 冇啲廉耻，成日擘大眼讲大话，呃小朋友，你丑唔丑啊你啊？ 做咩啫？你嫌我唔同你玩咩？我鍾意同啲细路玩啊！你理得我知唔知丑？你望到你嘅样就知唔知丑啊？你都唔知丑行出街咧，照下见啫。 好啦好啦好啦，两位、欢迎大家嚟到呢个重型机械车辆博物馆啊！喺参观唔同重型车辆之前咧，我哋可以先模拟一下帮一架重型车辆换胎同埋充气嘅。 好，好玩。 好，行开， 考咩？ 系我大显身手嘅考机会啊！ 你条瘦 Uncle， 你大显身手，你识啲咩啊？ 你有冇见过条士巴拿都系咁样硬框框噶？咪一样咯。 系啊，你去示范俾个大轮胎碌屎你啊！ 我示范下点样攞士巴拿拆咗你个大轮胎落嚟。 我真系要拆啊！嗰条士巴拿。 后生仔，我话你听，我后生嘅时候。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啊，我揸个重型车辆噶， 佢嗰啲叫做 passing 嘅，系啊， 系 英文嚟系啊。 咁啊，好白，你对呢重型 车豪 白啊，豪白 系嘛？ 啲后生仔真系话唔听噶喎。 咁啊，豪白，你对呢重型车辆一定好在行啦，你一阵可以教翻我哋喎。 我教你读啱我个名先啦。 好啦， 啊，豪白系啊， 豪白 啊，交流下经验冇问题嘅。 OK， 经验冇问题啊，净系你识咩？哎呀，我后生嘅时候你知唔知啊？诶，两个女仔望住我先啊！ 边有两个女仔啊？ 两个靓仔啊，女仔、哎、你就要同你睇撩下耳仔先啦、啊！啊，我都喺码头啊，同埋工地做嘅嘢，睇睇埋埋都识啲嘢嘅啊。不过阿 Michael 同埋阿庭少，庭少好似好巴闭咁啊！你个名庭少啊嘛？哇，你哋啊对呢啲重型车辆认识几多先？ 嗱，重型车辆咧其实有好多种嘅，当中包括象式起重机、英式起重机、倾泻车、搬土机、龙门架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重型卡车或者巴士等等嘅。 哎呀，有啲沙沙石石，你咁执着做咩啫？攞嘢真系 好认真噶，我 象式咪象式咯，使乜咁大声吓？ 佢哋仲未安排。团饭俾我哋食啊！而家 等一阵啊，你我唔切咩？ 我肚饿 啊！ 你等等啊！啊，又真系估唔到，阿 Michael 仔啊，你又真系识几多嘢喎、啊？做足功课啊！咁你仲可唔可以话就我听啊？啊，当一架重型车辆行行下嘅时候，突然间爆咗胎，咦？唔系讲紧你条裤，系应该系点做啊？ 嗱，喺帮啲重型车辆换胎之前咧，要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啊！找出所有潜在的危害以及制定安全的工作方法。 还有在进行拆除或者安装胎的时候，应该使用安全和合适的机械辅助设备的。 你就真系讲得冇错啦，系咁啊！你头先讲到啲咩机械辅助设备系啲咩先？你可唔可以讲个例子嚟听下？ 例如咧，要用啲蚀纸固定住个轮胎。以免嘅车辆系流动嘅，仲要正確使用千斤顶即起嘅重型车辆，同埋将车辆妥为停放喺钢支架上面啊！千祈唔好就咁将重型车辆停放喺千斤顶上面啊！ 叻仔啊，有你河北后生嗰种风范喺度啊！ 两 个都答得咁啱，真系你八一婆，净系识考人，你自己识乜嘢啊你？ 我识又话你知咩？ 我唔信你识咯， 你话唔信就 唔 信咩？ 我信你识咯， 我使乜你话我信唔信？ 两位两位，稍安无错啊！不如咁啊，阿河北，你出一条问题睇下田姐姐识唔识答啊？ 吓，好啦，咁我讲咯噃。拆除呢啲重型车辆个轮胎之前咧，有啲乜嘢要做咧？ 即系咁样嘅， 啊，你哋无端端啊将你个波咧就靠交咗嚟我哋呢个两个老人家嗰度啊！我想问一下，我讲啊讲啱系咪有奖品先？ 有奖啊！ 系咪可以饮多杯赠饮啊？ 可以俾你继续瞓喺个老人院多两个月。 哦，你帮我交租啊，真系多谢晒啦！ 冇错啦，系啦。 啊，你同我听住。嗱，真系啊！喺拆呢个轮胎之前，首先要将个轮胎彻底放气，放晒嗰啲气啊，即系你嗰啲啊，唔要嗰啲啊，排晒出嚟啊！ 田姐姐，你答得好啱啊！ 梗系啦，真系咁 easy 系咪？ 咦，好吧，咁既然田姐姐答得啱，你又唔好笑佢唔识嘢咯。 咁咪就系啦。 我冇笑佢唔识嘢，我笑佢净系识一样嘢咯。答案一题有几叻啊？ 咁系咪答案先？ 系答 啱啊！ 你哋再问我，我一定晓答嘅吓、啊。你问啲太深奥嘅呢？太 easy 嗰啲人就唔识答，我就识啦。 哦，吓咁啊，试下考下佢。 咁啊，豪伯，你又可唔可以话俾我知？ 可以。 帮架轮胎充气嘅时候，有啲乜嘢要小心注意啊？ 快啲答啊！有咩注意啊？ 头先我已经讲过啦，你可以问三少少噶嘛。 问边就三啊，三鼠宝个三啊。 啊 ，Billy 讲咗添，咁我讲深水湾啦。 我都想讲埋深水湾嘅。 哎呀，真我讲深水清啦。 啊，仲有三阵啊。 哎，你哋讲到轮胎充气嘅嘢，咁你咪要采取啲预防措施。首先要确保所有人同个轮胎呢就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 嗱，我好你打得好远噶啦，安唔安全先？ 唔够安全，企喺轮胎组件飞住个轨迹范围之外啊，外太空咁外啦。咁点解呢？因为惊喺充气过程之中呢，轮胎个组件有机会飞甩出嚟，就唔系飞甩皆无啦，飞甩个轮 胎 嚟打伤人，点算呢？ 哇！ 啊好嘢，豪伯答得快很准啊！ 啊，你咁又讲得太过分啦，我又一啲讲得都唔快嘅，我仲讲得好慢，不过慢得嚟准啫。你拆我鞋要拆得啱数先。 你咬得佢啦，佢想饮嘢啊嘛。 啊，咁你两个又知唔知？除了企喺安全距离之外，仲有乜嘢要注意呢？ 啊，帮轮胎充气嘅时候咧，一定要使用适当嘅气喉组件，包括阀心固定夹、气喉中途阀门、设有调压器嘅气压标等等啊， 同埋要有足够长度嘅充气喉啊，仲要有使用呢个合适嘅安全防护装置啊，例如安全笼啊，或者安全架嘅，以防万一嗰条胎充气嘅时候爆开，咁都可以吸收产生嘅能量啊嘛。 重型车辆要换胎或者充气咧，都系要由接受过适当同埋充足训练嘅工人嚟做嘅。除咗充足嘅训练之外，加埋雇主向工友提供相关嘅安全资料、指导同监督，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哇，真系好紧要啊！你啲资讯，充足嘅训练嘅工人嚟就讲咗两次，我知道啦。啊，真系好叻仔喎！嗱，呢两个又生得靓仔，又识嘢多，系一定系好多女朋友噶啦吓。 唔系边有啊？ 吓，真系冇噶。咁你使唔使我介绍翻同我咁上下嘅你哋识啊？吓，我 OK 噶。 你介绍边个啊？ 咩啊？ 隔篱房嗰个臭牙一棚嗰个张婶啊？ 咩啊？ 定系隔篱床同你一齐生臭狐嗰个男医啊？唔系啊嘛？ 你变塞，你行开啲啦，个个都话你臭。变塞 都闻到啊！哎呀，惨啦、 欸！我而家同你讲咩？你多试过，唔系介绍俾你识，我介绍俾两个后生仔 嘅。我两个一早识啦。 好啦好啦好啦，两位唔好再劳气啦，不如我哋继续睇下其他重型机械车辆。 其实我都有得介绍俾你两个点样识后生仔啊！我有黑片 喎、啊。你介绍后生仔俾佢识做咩啊？ 都得嘅啫。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 跟足安全指引，千祈咪松懈啊！ 我是庭少， 我是 Michael， 我哋是 Pandora。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仲有一样，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19-2020安全问答比赛已经接受报名了，10月29号就会截止的了，还不快点上劳工处的网页下载表格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始终爱着你，风花雪月间，沿途有着时限，飞花有如画，换来你淡薄离慢，通通也难返，但求清楚记得那刻的耀眼，别了它，时长短促的聚散，遗憾多，无憾少，其实真的不紧要，就算少，但仍不知会忘。便折返，回头都总不是吗？着时限，伤感有用吗？还是观赏的说法？此刻灿烂吗？尽情将心意交托给好时间，路再弯，未来都衷心期盼，平淡的是日光。明白失去，却又抱着期待的心，将会遇上一颗心，像你。 佢哋 Pandora 好结局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周游残余嘅一点光开始。 浪跌再难落，也会负受我。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吐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 曾经陈雷觉得有啲关过唔到噶啦，要放弃自己嘅理想噶啦。 但回首发现自己就是从心底残余最后最后的那一点光，发大延伸到可以继续行下去，这个就是当初他写荧光的精神。做好电视有陈雷，编曲 Perry Lau， 监制 Agent Chan。 你要更硬朗，无地未去闯，哪怕长一粒手跌动雨雨冲。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雷《荧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接近呢、這、一个食饭时间咧，我最尾呢单新闻咧都带嚟一道美食啊！咁啊，睇下会唔会令到你咧口水嗲嗲低咧？咁啊，食得落好食得落，因为介绍日本嘢，系、 哦、 啊，大家都好中意食嘅。仲要呢个唔系普通嘅日本嘢， 系 日本国宴。 哇！ 我哋咪讲过话呢个日本天皇登基咧，咁咪话佢有好多个仪式噶嘛？咁其中一个仪式咧就系呢一个，系啊嗱，佢就叫做享宴之仪咧。琴日就介绍过咧，咁啊原来咧，佢已经系有食咗啦。咁啊，但系咧佢唔系净系食一次，其实咧佢会食几次 嘅。哦，因为又系咪有太多嘅宾客一次过请唔晒咁啊？ 其实佢会分开几个晚上咧，因为佢话呢一个享宴之仪咧，总共会几多日咧就搞四场。系啦，咁啊，但系系啊，好犀利噶，因为咧嗱，净系讲下啲宾客咧，好普通啫嘛，主要都系有文莱苏丹啦、瑞典国王啦、荷兰国王啦、英国查理斯王子啦，咁啊就西班牙国王啦、罗马尼亚总统啦，咁啊都咁上下啦， 系有被非官方邀请噶， 系啊，我哋唔得闲噶嘛， 非官方系波连邀请我嘅， 系 啦，但我就话我唔去啦。 好啦，咁究竟食啲乜嘢咧？咁样嗱，我哋平时咧，其实你食日本嘢咧，你觉得即系好高级、好奢华嗰、那个即系盛宴咧？你食过嘅或者你见过嘅、哦、有啲咩日本嘢？日本嘢， 我觉得嗰个唔系即系最贵嘅，但系我俾我个感觉好日本嘅，就系、是、去住温泉酒店嗰阵时咧，你一个朝头早个早餐咧系有十个 course 噶嘛， 好多种嘅， 即系嗰个感觉咧，我已经觉得系好传统、好日本，即系自己好似已经讲得一口流利嘅日文噶啦，食咗个豆腐之后， 好大只象啊嘛， 即系话其实大家心目中咧，即系日本嘅宴会，就算你话佢而家讲到系最顶级啦，因为讲紧系天皇嘅即系国宴嚟噶嘛，你都唔会想象就话佢可能系咪即系做咩有五只鲍鱼同埋七只龙虾嗰啲咧？ 我觉得唔系， 即系唔系以呢个取胜嘅， 系唔系呢一个？我第一个谂法系会好精致， 系 即系可能系细细碟，但系里面咧系会好讲究个味道啦、卖相啦，而唔系啲乜嘢贵价食材，我觉得唔系嘅。 系啊，嗱，即系你话如果同即系我哋传统咧去饮宴中国人嘅角度咧， 你唔系俾只龙虾我话，你嗰碗翅唔俾我嘅话，嗰碗燕窝冇阿田，跟住就火到嚟噶啦，我啲人情做少两嚿啦，系嘛？ 咁样 佢真系未必咁咩嘅，即系未必咁矜贵嗰啲嘢食。 因为其实大家有经验嘅，你未食过国宴，但系你譬如你咪试过去好贵嗰啲寿司店咧，譬如我试过食过最贵啦，我觉得已经系成千几蚊啦， 一餐 系一餐啦，咁跟住咧佢唔知有佢有分噶嘛， 真系唔贵咯，我想讲。 但对我嚟讲已经好贵啦嘛，佢有几道菜，跟住咧，其实你望住就话都系三文鱼啫。 同埋咧，佢嗰啲嘢成日都咁鬼死细份，你觉得都唔饱，俾咗咁多钱。 咁我哋听下国宴有咩食咯。 嚟、 九道餸，九道餸，咁啊 OK 啦。 有和牛， 和牛啊，唔好意思，冇 入 价，冇和牛，真系嗱咁样嘅。佢首先咧，全部都係一小碟一小碟咧，一個即係組成嘅，正常啦。我哋見過嗰啲都係咁啦嚇。咁咧，佢包括有啲咩咧？就有呢一個即係蒸呢一個鯛魚，同埋呢一個咧百合根咧製作嘅前菜。 啊好， 但係咁其實就即係有蒸魚啦，同埋有啲所謂嗰啲小蔬菜啦，係啦，咁啊做前菜。 喂，你唔可以咁話蒸魚加蔬菜㗎，係 啊嘛， 講得好靚啊， 咁真㗎嘛，嗰個味道啊、用料啊、 質 啊又唔同嘅。 係啦，好啦， 佢哋係最即係攞啲最矜貴嗰啲品種出嚟㗎。 嗱，其實佢哋唔係話用最矜貴，通常佢哋都係講咧不時不食，同係同中國人一樣㗎。 啱 数啊！好啦，咁跟住咧就会有呢一个烟熏三文鱼嘅醋拌凉菜，即系嗰啲前菜咧，系啦，就会有呢个啦。系啦，好啦，咁跟住开始有啲咩食咧？就有芦笋牛肉卷烤菜，正常嘅，有啲有食过啦，系咪先？有鱼翅。 同埋一啲母蛹啊，即系嗰啲虫蛹咧， 系系 落去整嘅茶碗蒸 ，OK， 即系炖蛋啦， 系啦，但呢个系佢哋好特色噶， 冇错， 系 啦，咁仲有咧炸蟹，沙梭鱼定沙，系啦，炸蟹好似沙梭鱼同埋鸡嘅三色榨菜 ，OK， 仲有松叶荞麦面， 系 竹笋加香菇捞出嚟嘅饭。嗱，呢个已经好矜贵噶啦。下一个就系有伊势嘅龙虾同埋松茸混合而成嘅清汤， 系 最尾咧就会有草莓啦、蜜瓜啦、木瓜啦嘅水果小盘，系、 哦、 啦。而最靓咧就系佢哋会有一个咧用纯银做嘅一个细细嘅糖果盒，咁、 哦、 里边咧就会印有一个凤凰啦，同埋佢哋皇室嘅菊花嘅文章咧就印喺上边，里边就 系 系啦回礼嘅，里边咧就系一啲糖果嚟嘅，就会即系送俾咁多位宾客咁样。 纪念版咁。 咁呢个餐单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好满分啊！我直情觉得咧应该有希望啊！啊、有日本的餐厅跟住呢张餐单去做的话， 其实一啲都 我愿意去，我愿意俾钱真系去试下。 但系天地良心，如果我头先读呢九道餸，我唔话俾你听系国宴嘅话，你唔会想象到佢系咁矜贵咯。 哦， 你会觉得话咁咪普通日本餐厅 一 定有咯。 但系调翻转头嚟讲，海山系一餐国宴就一定系矜贵啦。其实除非佢俾鸡蛋仔啊、钵仔糕啊，同埋串一串鱼蛋咁样俾你食嘅啫，系咪先？如果唔系国宴，食咩都矜贵噶啦。 整嗰啲小丸子啊。 佢其实嗱，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日本嗰啲送菜咧，可能其实真系精致啦、摆设嘅心思考究啦，就唔会话咧话喂呢个咧。呢条鱼是九尾鱼嚟噶，九条尾一个头嗰啲，你未见过噶，即系佢唔系以呢一啲奇形怪状嗰啲咧，即系嚟取胜。 其实佢令我谂起，我就话头先我去温泉酒店住，佢就系十个 course， 佢都系九个 course， 即系类似咁样。咁当然我谂呢个会再精致好多好多倍啦，国宴啊嘛，系咪？但系我谂呢个就系佢哋传统嘅特色咯。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噶。咁最紧要咧就系、是、你去平时嘅日式餐厅嗰度。你都可以试下感受下啦，因为都系嗌九个 course 啫嘛。 系啊，你咪嗌九个 course 嚟感受下你。 多谢阿 T， 我哋呢个 lunch 就食国宴啦。 好啊，嚟啊， 再见， 拜拜。